真出發 D100 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一早決定了，如果有這個行動是為了爭取民主的話，那麼小弟一定去，即是你說再忍下去啦，吞聲引氣啦，我反而覺得是對香港有害的。 你怕不怕真的有佔領中環的話，解放軍會清場呢？ 即是可以怕那些可以不去。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7:37，大家听紧嘅系呢个叫做大声台啊！ 哇，今次几大声，中气十足喎、啊！你 重新出发，仲有十几日就离开呢、這个。啊！即系将军澳一传媒嘅大楼啦，都系嗰句啦。 咁喺呢个数码嗰个装修进程点啊？ 都系一定搬到，唔使担心。 真系、 啊，即系最都系嗰句啦，感恩啦，即系多谢呢个一传媒收留咗我哋几多个月啦。林毓华、 由十二月到而家嘛， 咪数下俾我听 下，差唔多半年啦。 十二到一，一到二，二到三，三到四，四到五，五到六啊，半年咯，半年多啲。多过半年，咁啊真系感慨良多吓、啊，即系由数码港搬嚟呢度，咁而家又 几好 啊，让你认识到呢附近有个好靓嘅商场，有两个几靓嘅酒店，系咪？ 搬翻去数码港，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冇机会嚟呢、這个啊将军澳嘅。 系咯，绿油油吓、啊，我哋嘅发展商话俾你听啊，心旺神怡。 咁啊，的确系嘅，如果冇堆填区系嘅，我林都话讲得啱。我讲俾你听，如果呢度将军澳系冇堆填区咧， 系 的而且确咧，系一笪咧，即系对一般人嚟讲啦吓， 系 啊一个好好嘅居住地方嚟嘅，有地铁， 系 啊， 有海景， 有海景， 系啊，有山 吓。而家问题就堆填区，所以政府仲话继续要起个堆填区。 系 而家呢个咁嘅民建联咧，就已经开咗条单俾政府啦，就话你俾乜俾物我咧，我就会支持啊扩建呢个堆填区。我话俾你听，我哋经过呢六个月嘅感受之后咧，亲身体验之后咧，我话俾你听，任何地方都唔应该起堆填区嘅。 反对，反对。 啊！ 咁你系咪支持呢个用呢个系焚化炉咧？咁又 全世界咧用焚化炉噶啦，唔系垃圾摆喺边嘅，一系倒落海，一系就堆填。 系 啊，咁而家啲焚化嘅技术 系 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系都可以接受嘅，比堆填区更加容易接受。 系仲有一样咧，我哋如果想呢将来即系万一，但系堆填区唔可以完全冇嘅，仍然有嘅时候咧，想令到佢唔好咁臭咧。就即系我哋要解决源头嗰啲叫系厨余嘅问题啦，真系要解决啦。 唔系就是、堆填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处理嘅方法嘅。我曾经都喺立法会嗰时候有一啲环保团体啊，啲环保公司嚟即系游说我哋啦。有一啲嘢咧系可以有啲技术咧，美国啊，唔好讲全世界都有嘅，美国 欧洲都有嘅，日本都有嘅， 系一部机咧，系将你所有嗰啲废物咧。第一可以再生能源，第二咧系可以将佢缩细啊。 系 嗱，佢呢啲攞去边度用咧？逢一啲有天灾人祸打仗咧，佢呢部机就出动噶啦，好大部噶，就去到嗰度清理啲灾场。 系 啊，咁啊，跟住咧就将所有啲废物啊、分类啊，然之后咧压缩啊。佢哋话咧，如果香港政府引入呢啲器材咧。你呢个将军澳堆填区咧，个寿命可以再增长 十年起码， 即系翻一翻啊！ 系系， 即系再唔需要扩建，可以再翻一翻。 系系， 但系政府就冇呢啲软件嘅，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啲堆填区咧，原来有样嘢咧，系判咗俾人做嘅， 系 有专利嘅， 有专利， 即系已经判咗俾外判咗嘅，其实 系系系。 嗱，所以呢啲嘢咧，你嗰个外判商仲有一个好长嘅合约咧， 系 佢唔会投资就系做呢样嘢噶嘛。 如果有軟件的政府很簡單，如果政府有軟件的話，如果當年我們是因為這個大道，我有道歉，政府的確有軟件。 例如他已經說了佔領中環是犯法的， 他已經說了佔領中環是磨平的，他預測一年後的事情一定是災難性收場的。講起梁振英我就生氣了。 如果你說佔中是一個抗中亂港的行為，為什麼你不坐下跟人聊天？還有一件事，為什麼要恐嚇人？第一你又要拘捕，你不要說了，你說犯法是犯法，的確我是不同意，你說戴耀廷這樣說，現在是犯法，是公民抗命，犯法就是犯法，但問題是這個叫公民抗命。 但問題是，但這件事不是必然會發生的，你可以避免，能夠大家坐下談政改，你不肯談，你現在走上兇神惡殺，說你這班人物謀作反，接著要拘捕所，還有一件事，你現在在培植一些反對的勢力，一些黑勢力，去打擊這些和平示威者，還要事先張揚，昨天講得明的，他講得明的，前天，他有團體，是 會騎劫你這個概念，梁振英什麼人來的，所以講起梁振英，所以去到美國被人家市長都不理你，我們可以用多些時間討論，因為今天南華早報的標題最正，Most Wanted Man Blake's Cover in Hong Kong， 英文夫婦都不差，CIA Snitch Hold Up in Hong Kong 都不夠，Most Wanted Man， 全世界 頭號通緝犯，匿藏在香港曝光 Bricks Cover 即是說蒲頭，蒲頭了，本來住在你們貴集團的酒店，美麗華酒店，報紙是這樣寫，報紙這樣寫，不過我們有出來講，你有什麼出奇，總統都來住過，有特工來住有什麼出奇，你教我講的，我沒有見過他，你沒有見過他。 這件事慢慢說，我覺得好像電影一樣，戲是真的，你做電影這麼多年你都不知道，戲是所謂虛構的，都有些故事，你一定是有根據一些事實，將它戲劇化，我看最多美國劇集的。 我最喜歡看CIA這些東西，一早已經知道，美國政府 是監控著每一個人，你的行動，尤其是你上網，有互聯網之後，大家很方便，好像我和你現在不斷按，你所有做的事，你看過什麼，你入過哪個網頁，你所有的私隱是一覽無遺的，如果他需要的話，他很容易抄到，他需要的話，現在譬如我和你不停在上網， 如果有一天CIA需要的話，或者我們偉大祖國的港局需要的話， 他直接知道你林毓華幾年幾月幾日上網去淘寶買翻版， 林毓華就說從來不買翻版的，大伯告訴我那些叫國內的版，不是那些翻版，就是翻版貨，未必一定是知識產權，不一定是知識產權，不過未必一定是光碟，可以是衣服，可以是手袋，可以是鴨鴨都可以，所以無所遁形，現在沒有私隱，CIA，你知不知道我們很多年前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我是天方夜譚，你記得當年我和你做風波裡的茶杯，這個 稅務局把舊電腦去喊爛，我和你那個硬碟，你知不知道他就說把資料賣，他沒有說剝爛，當年沒有，現在說十幾年前，他說畫回去，不都不是，你真是記憶是有問題，但是你幫你make up，他說洗了他，他說erase了，但是我就說不是，對不起， 沒得erase，當年我都未識上網，都未曾上網，我們，我就說erase了之後，仍然在硬件那裡，硬碟那裡，重組出來的，當時有人說你很厲害，大班，接著我們找了一些專家來講，他們同意我們，當年的講法是很簡單， 如果你找CIA應該掌握到這些技術，今天是人都掌握到了，你真是高登啊，如果不是那件事，那個叫什麼啊，

所以你就不上網了你買過偉哥啊你上網看過那些四仔好像阿青啊劉世良那些人家拿著電腦一覽無遺無犯法尤其是千萬不要多手你不要入了那些兒童色情網絡那些全世界拉你的香港都拉所以你說CIA 監察美國每一個市民的電話其實我看過一套劇集的最近就是講這件事的有一個軟件有一個supercomputer 你打這女明星的名字都行不過我們不要說了以前中口了那你不要說了我不知道你Google吧冰啊你又不知道哎呀真的你為什麼不Google啊包不保你Google有我又輸什麼都可以輸真的我又Google不起陳冠希有什麼可能沒有陳冠希林毓華的名字都有了沒有陳冠希那麼搞錯啊大哥你真的又找人說林毓華真的你一老了林毓華你真的我們是時候退休了想我明天有放假挺開心想到有假放明天有放假 說回CIA這件事其實一點都不奇怪不過這傢伙就是whistleblower什麼叫whistleblower呢就是什麼叫snitch呢就是現在這個爆料人其實他不是一個很高級的情報員是的一個是助理來的 你定你那個入去那個保密資料的程度那個classify去到第幾級他就臨走來香港之前就影印登錄了我們的古老人做的影印即是拿著手指走來的拿著碟來的你知道那些間諜器經常追殺人就拿著手指而已拿著光碟或者SD卡而已很簡單而已 如果是這樣說我們數碼說要改顏色整間東西都油了紅色沒用的光纖網進到你的電腦告訴你頭頭報你就送了禮給他除了提醒他蘋果日報越來越不行之外告訴你整間一全部油了紅色外面又紅色入面又紅色我現在明白了 為什麼那個大律師資深大律師老陳他穿紅底褲紅襪的可能他過關去搭飛機被人照X光不讓人看到的小鳥很嚴重我穿紅底褲很嚴重真的現在在美國搭飛機很嚴重你進去照X光跟著他的鞋印企定舉起兩隻手一覽無遺 很嚴重現在終於知道什麼穿紅衣紅底褲跟著出來那個人就捉住你然後沒有器官的大班這件事不說都笑了是笑話來的我覺得是笑話老實說你來香港很過癮的一分析告訴你所有現在走出來說話的人全部廢的 你聽那些政客、評論員在分析這件事又說可以遞價他、引導他全部是廢料來的我一會跟你分析這些是廢料來的第二件事大驚小怪香港駐美國總領事館 有個CIA站在裡面看戲看了幾十套戲我們已經大哥了你有沒有最近看過那裡叫什麼那裡走去拍戲帶人走那裡叫什麼戲有加拿大那套那裡叫什麼 又不記得名字阿布阿布英文字粗口你知不知道那裡已經告訴你全世界美國總領事館裏面除非你的地方真的沒有料到一定有CIA站長在一定有美國海軍陸戰隊 一定有國家安全局的人每全世界領事館都是這樣的你這些就是大驚小怪阿古斯阿古斯那裡是高F 我告訴你全部大驚小怪不過現在有個人神經起來說要走來香港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我告訴你如果他早生出來早幾十年如果他變節的話他走去大陸哇我想黃金都有當年你知不知道 台灣人就把黃金給大陸的機師大陸又給黃金台灣的機師總之拿架飛機來爛的又好什麼都好不動的都好立刻黃金百萬兩加官進爵但今時今日習近平我們國家主席剛剛去完加州跟這個黑仔總統平起平坐 說回這件事很多人沒有分析我昨晚幾乎想打電話給電影導演獻計給他可能我們應該拍一齣叫做說不出的秘密原來這件事由頭到尾就是維穩費其中一個開支專門邀請他來的即是你現在編了劇本我編劇本當然 這條橋可以註冊登記我告訴你劇本你好過我告訴你怎樣處理這件事現在對跟黑仔總統平起平坐現在不是冷戰時候如果現在還是中美冷戰時候這傢伙值錢你走去大陸現在都值錢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橋本好像是斯漢侵王那你說中國去黑客入侵你美國的東西又說偷你武器的秘密檔案 查實去到的時候現在就低調大家都是受害者如果共產黨厲害就真的可能維穩費請他來香港做場大show沒用的這傢伙你只可以告訴人美國人一樣有維穩費美國人一樣監視不過美國人厲害很多大陸還是處於這個小龍 DNA的年代找人去監視人美國人在大陸如果我是做公安宣傳部我就說美國人用互聯網用電話監察美國每一個市民比我們厲害很多 你就不要再說我們了,50部笑8部 不過我們又如此,我們又人盯人,還有保障,有承保,是這麼多東西而已 這個價值就是因為這傢伙來爆料，他不是說他怎樣監察中國，他爆的料只不過是美國的內政問題，就是美國佬怎樣監視他自己的國民，你明白嗎？ Candy Crush， 你經常問我拿like那個，喂大佬，你想想我有多看重你啊林毓華，對吧，家不請你回去，什麼都欠奉，就在我新界的屋，我新界有間丁屋，我那裡有個別，行宮你的嘛，去那裡坐下吧，招呼你家人去BBQ，去到我老婆仔女什麼人都不在，你知道我 怎樣看你啦，阿Peter，這件事我們回來再說，CIA這件事，那你說到我們的領導人好不好face？不是，關係問題，不是沒有face，絕對有face，千萬不要說這些話，這些說真的這些話就犯了大忌了，林毓華，中國人最要面子的，你不要在那裡亂說，林毓華，不過可能一件事，待會回來再說。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點由崔慧欣報道新聞，正在美國紐約訪問的行政長官梁振英，當地時間下午同市長彭博會面，就兩地如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其他環境問題交換意見。會面原定在上午舉行，梁振英又參觀紐約證券交易所，並主持收市敲鐘儀式。 他之前會見紐約市經濟發展局主席，就加強兩地經濟增長和發展交換意見，又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孫國祥共進午餐。他晚上會在紐約亞洲電影節酒會致辭，表示電影業和其他創意產業能夠在香港進行跨國界合作。他晚上亦會出席亞洲協會歡迎晚宴。 美国传媒报道，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已经离开尖沙咀一间酒店，目前下落不明。斯诺登揭发美国情报机关秘密收集电话记录，他目前藏身在香港。 白宮發言人卡尼拒絕回應是否知道斯諾登的下落。卡尼又否認奧巴馬政府在國土安全執法方面欠缺透明，強調喬治布殊年代四項不正常行為已經得到糾正，包括出兵伊拉克，以嚴刑向懷疑恐怖分子逼供，將他們囚禁在關塔那摩監獄，以及未經法庭授權竊聽。澳门政府再向永久居民的公积金账户拨款，每人有6000澳门元。合资格居民必须是去年的12月31号或之前是年满22岁，去年全年至少有183日身处澳门。当局说超过32万居民被列入合资格名单，另外大约10万人没有被列入名单。他们如果因为在外地求学、住院、公务等原因没有被列入名单，可以在7月31号前提出声明异议。今年是澳门特区政府第四年在财政盈余中拨款入居民公积金账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仍然接受深切治疗，当局形容他的情况没有改变，病情严重但仍然稳定。下个月就满95岁的曼德拉因为肺部受到感染，已经是第三日留院。他的屋企人和前妻云尼都曾经到医院探望，现任总统祖马据报稍后也都会探望曼德拉。这次是曼德拉在去年的12月以来第四次入院。一名男子在上水揸车的时候被四名手持斧头和刀的男人截劫，被抢走7万元。事发在昨晚11点多，现场是古洞路麒麟村对开，事主没有受伤。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523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474点，升4点。天气方面，与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雷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北部和港岛西部更录得超过70毫米。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摩羯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大约是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6月11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醒大家，干诺道中向湾仔方向近这个北打街隧道管内，慢线有部坏车的车龙在后面的临时街停车场那边，塞紧车各位麻烦忍让多一阵，麻烦。港岛告示打道过海这分钟是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华排回到移动酒店的。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不过这分钟是未间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受到一个坏车影响，龙尾临时街停车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回红磡方向就排回到这个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回油麻地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思瑞出回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新隧道出回九龙排回到这个浸大国际学院的。美国前 CIA 中央情报局人员呢，哇就话说句啊，逃离了啊，匿埋咗香港嗰边，要爆下美国政府的大镬啊，又话睇下啊，睇唔过眼美国嗰啲手法啊，点样查啲市民啊，点样对待嗰啲什么什么啊政治犯啊咁样啊。不过咁啊，呢啲其实真係过都知㗎啦，睇电影都有教㗎，系嘛。阿通最想知佢咩，最想知佢住嗰间酒店呢啊，系咪住正喺冷巷尾嗰啲啊，有咩事呢，一打开嗰个玻璃门啊，一踢开个玻璃窗，一掹嗰条消防喉，就嗱嗱声上落下面嘛，咁就走得甩嘛，系咪啊？电影系咁啊，汤个老师手法好好噶嘛。不过咁啊，小朋友真系唔好学嗰啲电影特技啫。啊，如果唔系超人都死啊吓。唉，早晨啊，立班哥。 你有沒有看劇集的？你有沒有看劇集？我那些劇集沒有，只是看電影而已。你只是看四仔的？哦，我不喜歡四仔，我喜歡三仔。是，好厲害，果然是大班哥。大班哥，為什麼你今天健操這麼英俊，想擦一下鞋子，真是很厲害。充氣啊！充氣！為什麼充氣？我想問問你，是，請說。你用什麼電話？ 我用智能手機，什麼智能手機？蘋果iPhone。好一點。是，有什麼問題？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用BlackBerry那些，它就是全部你的資料、電郵、所有東西入了中央的處理器。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在幾內。所以銀行、政府是不准那些員工的。 你信不信他就這麼多呢？你說擺家人大好擺美國好，CIA要進去就進去，中意進去就行。但是大班有一輪子，出又行，所有的大公司跨國企業都是叫大家一定要用這個黑妹的。為什麼呢？那些什麼行政人員，就說保安好，這個說法說到好像你那種說法，有保安保安好，這個說法說到好像你那種說法，有保安保安好，這個說法說到好像你那種說法。那些銀行總裁大班都用那些，你可以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用來做 声台重新出发。 第一把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意大利百年酒庄2011年 Pimotivo 飞马特福经典佳酿，原价158元，特价105元，买二送一，免费送货，买满1000元再送 Lucaris 水晶杯一对，快啲打电话嚟订购27529816。 Daddy 父亲节快乐。 哼，这个是梁师傅 在下正事， 听说你的气功好劲的，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是来拜师的。 你又说你是梁师傅？ 哎呀，我是梁师傅，只是 Lion and Tiger 的名字嘛。 切，哇，你看梁好行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刘夏真系绝望啊， 好睇啦， 佢讲咗绝望。老公被拉坐緊監，自己被軟禁，一個禮拜出去一次買嘢，一個月唔止一次兩次，就去到武雷公公院去探老公，全部係有人受監視，跟住個細佬一人犯罪，括弧括住啊， 咪即係括弧括住，豬狗族咁滯咯， 真係狗族，點樣可以對付一個弱質纖纖嘅女子，用盡咁卑鄙下流嘅手段啊？ 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黃昏6点到晚上8点 ，D 一百十級自由風。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事有 QK， 有冇叫人特登去买明报啊？而家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将报纸当咗赛马咁咧，如果你买呢、這个即系当买三重彩啦，咁佢系三重彩其中嘅马胆嚟噶嘛？你有明报啊？咁而家以前可能系啊，即系东方而家东方海事退咗落嚟啦，咁、有明报有星岛咯，即系要争到人民报。 有 QK，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黎则粉、陈海琪，是有 QK。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一早決定了如果有這個行動是為了爭取民主的話，那麼小弟一定去，即是你說再忍下去啦，吞聲引氣啦，我反而覺得是對香港有害的。 你怕不怕真的有佔領中環的話解放軍會清場呢？即是可以 怕那些可以不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柏。 早晨，早晨，8:12啊，林毓华， 大 班通过呢个互联网咧，你 好，你讲，我 卖 告白，好 啊，冇告白噶，冇钱收噶， 系。 啊！一唔系冇粮出俾你啊，大佬。 十二分先至开节目，啊、你梗系讲前面 嗰啲唔系告白嚟噶。 啊，冇告白应该准啲开啦， 大佬。 啊， 俾你唞下气啊。 哦 ，OK OK。 阿哥有新闻，有交通。 系。 啊，俾你唞下气，俾你唞气位你啊。你咪喂，冇粮出噶哥。唉，咁嗱，要买下自己告白咯。 好。 啊，咁呢个而家大家听紧嘅。如果你喜欢听的这个台就叫大声台。 是。 啊现在正在通过互联网，互联网巴闭深入民心。深入每一间屋每一个角落。只要你想听就一定听到 D100。你不想听就可以不听。一要听就一定听到的。啊、因为通过互联网呢你现在证明了 是无远忽界的。 是。 无孔不入的。所以大家要听 D100 呢我们通过互联网呢、进行这个环球广播、你就要大气电波都唔得噶。 广播吓， 我而家俾个牌你，林毓华，我哋咁恨啊，攞个 FM 牌，俾个牌你听日。 系，唔系咁你有咗个牌之后，你都要有个网站， 你都要做互联网， 都要做个数码。 即系我话俾个大气电波，你而家都冇用噶啦。如果净系大气电波咧，你真系局限于一个地区性嘅。 系 互联网咧，啊就无远分界，无孔不入， 跨域 啊，总之你要听就一定听到 D100、就通过互联网进行环球视像广播。 是。 啊现在听紧的叫风波里茶杯节目主持人呢就叫做林毓华郑京翰。就有两个监制轮值的一个呢就叫做周鹏。一个叫黄德全不过不是同时出现的。啊今天周鹏又迟到。 他身体抱恙。 他 计 错 数。都要。 他计错数计错巴士时间。 是 他计错数了他计错数没事的不用担心。最近一样东西你现在这个所谓你想说什么想 我就说我们一直讲这个后生仔叫做史诺登严格上我们不可以叫他是 CIA 的雇员他已经离开了。 他去了一个叫做 Defense Contractor,、美国呢很多东西都是外判的。 这间公司很巴闭的叫 Booz Allen Hamilton, 很多顾问工作的。我第一次認識呢間公司名字的時候就是當年我同呢個和記專線電視做員工嘅時候呢就佢哋係特區政府啊就係、常常啊佢哋就喺個黑暗入面呢就喺度賽馬就唔知道呢個收費電視咩回事就係呢間公司呢特區政府成日聘用佢哋做啲通訊嘅係報告嘅。 但美國呢、即係全世界係天下烏鴉一樣客佢有啲退休將領啊部長 啊国家安全顾问啊甚至乎总统幕僚长啊退休之后呢冇乜叫过唔过懒河㗎啊 即刻搵个好话头啊。 咁即刻就入返呢啲公司跟日接返国防部五国大厦嗰啲合约或者 CIA 啲合约佢哋一样受到保密条例监管。 咁佢哋信得过嘛 佢哋一样呢可以入到去一啲保密嘅资料又系睇你个 paygrade 啦。睇你去到边个级数啦你就可以去到睇到啲咩情报啦咁上网咪打个密码咁啊喂呢啲咪又系维维维佢真系 CIA 人工唔会高㗎嘛因为政府有个编制㗎嘛嗱所以而家走出嚟呢间顾问公司即刻搵真银一个后生仔喺美国搵$200,000一年好嘢嚟㗎香港好多人可能话$80,000打个乞嗤啦 唔喺美国就好高人 喺美国$200,000好多钱㗎咁所以唔简单㗎你明唔明㗎嗱而家讲返呢个 現在說回這件事,很多人出來說話,有很多社論,有很多頭條,實有介事,又說要尋求政治庇護,又這樣又那樣,香港是怎樣搞,甚至乎最好笑,我昨天打黑癡,喂,彭博不見梁振英是因為這件事,白癡,兩個都是市長。 又不是他又不是叫外交部長又不是叫國安局安全顧問有什麼尷尬美國佬為什麼不見你呢見你就見你現在不是梁振英取消是彭博說我不見你等於一樣林毓華約了我吃飯我說我給了日子你想一下今天下午我跟你吃飯誰知今天下午我不得閒我要去非法突然間覺得頭髮長不舒服叫秘書打電話給他梁鵪鶉 今天下午不跟他吃看看我遲些再通知他都沒有告訴你什麼時候終於今天見了你有什麼叫尷尬即是告訴你今天你扭著報紙看你聽那些收音機告訴你十有介事跟你分析到真的一樣彭博不見梁振英是因為避免尷尬因為出現了這個全世界第一緝兇第一這個通緝犯所以就不見他大哥兩個的pay grade都不去討論這件事 不到梁振英談更加不關紐約事事關紐約事了彭博什麼事彭博最厲害的現在說動你的事你怎麼知道很威風我要搞到你沒得拿位置喂有關這個紐約事還有什麼事呢外交國防的事跟梁振英都沒有關係跟香港究竟是不是什麼你說什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講明國防外交那些事不關你事中央事過印度那件事事過好像剛果裡面最近都事過那件事中心法院都事過不關你香港事喂現在看中國政府的態度而已態度很簡單息事寧人最好麻煩你快點走就這麼簡單大家要去交給美國人除非有事交換 現在你上網看看中國有什麼人因為收買情報做黑客美國被人拘捕了找這傢伙去換這些是戲的橋段但有一件事這傢伙就說當時說他要去冰島去冰島怎麼去呢我告訴你很嚴重的是這傢伙傻的你走來香港去冰島很煩因為香港沒有直航機去冰島這是第一點如果香港要去冰島我告訴你有幾個選擇 先講第三個選擇就是坐芬蘭航空公司香港去赫爾辛基這個就是最好的我看過這麼多個行程因為他要去到芬蘭美國佬跟芬蘭的關係都不是那麼密切起碼不是扶用國但是都有問題的都是大西洋公約國應該是屬於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考慮 另外如果我們一般人去冰島當然是經歐洲去丹麥去荷蘭去哪裡都可以轉機但你去到那裡美國人一定想機拉你沒得談的了所以我看過了行程另外第二個香港有一間叫新西伯利亞航空公司就去聖彼得堡這個可能會好一點 即是經俄羅斯去就轉機坐冰島航空公司就轉去冰島最不好的就是香港 Airline 你坐香港 Airline 我想大陸佬都頭痛都可能叫你不要坐因為香港航空說航空身有份但是駕駛人就是海南航空如果要坐 香港航空,除非北京默許了,你就先去北京 然後在北京坐海南航空去聖彼得堡 然後在聖彼得堡去冰島 這三個是唯一選擇,即是三個選擇 千萬不要想著坐國泰,坐其他歐洲航空公司,這傢伙死定了 現在就很看北京的取態,其實這件事引不引渡 是梁振英說事所以那些評論員、電台、電視今天的報紙這個梁振英、彭博、有錢老市長不見他是因為太敏感了這件事發生的全部是廢話<笑> 這些報紙你可以拿去回水的<笑> 如果有這樣的言論你應該回水的不是那兩個人的屁股都不關那兩個人的事這個完全是美國和中國外交關係一個策略性的問題怎樣去圓滿解決這件事如果北京默許這傢伙早點快點去冰島他就可以坐香港航空走去北京 然後在北京轉機去聖彼得堡或者甚至乎北京弄一群叉叉給他不要麻煩了不是在芬蘭美國佬說你在芬蘭落京我拘捕他直接直飛去冰島這個是最簡單的但你說得好像他很洋我們看間諜片不是這樣他有很多假護照化很多身份沒用的你真的當CIA傻的 你現在這傢伙住在哪裡可能他現在進廁所在做大小二便 CIA在那裡夾著他 大哥你這個不用說你都沒有秘密的你現在洋了你真是拍戲就可以你拍戲就可以做什麼都行我告訴你現在就是這麼簡單如果這傢伙要走就完全看北京其實他的命運他現在走來香港主要他的命運是放在北京的手上 我們中央政府喜歡怎樣處理他就怎樣處理他交給美國佬很簡單的我們趕到上機去冰島嘛怎麼黑路就走我們就給他坐這個赫爾辛基航空公司等他飛去芬蘭芬蘭拉人都關我什麼事你們自己搞啦我都不關我事做了離開香港就跟我們都沒有關係了 如果他真的想說我人就不交給你了又令到香港可以繼續保持所謂言論自由、法治的地方尊重聯合國人權公約接受難民政治庇護、申請我們尊重這件事的話自己搞定他了你坐海南就自己有機飛你去北京然後在北京去聖彼得堡這件事呢 就要跟蘇聯佬談好說好先否則直接找一架飛機飛你去冰島但最好冰島收不收留他就這麼說完了沒話說的你真的這麼簡單再說下去時間說多了嫌浪費氣看電影好像有秘密說的有些說你有特別的分析分析不是說所有人都說廢柴主要是拉了上梁振英關係還有一件事梁振英這次真的很慘這些性格決定 命運一個古惑仔古古惑惑不行正道的人就撞板他去美國今次第一次出訪去美國當年董建華因為家族的關係見了布殊你知道這些是最講先例的你用私人關係當年董建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去到美國可以接受布殊 要請會面提高了香港特區的地位這亦是美國人的政策想突出香港一國兩制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所以到曾蔭權做特首的時候他去美國本來安排見他誰知很壞不壞就撞到大風找了副總統見他但這次梁振英去是沒有人要見他原因為什麼呢不是矮化他因為很簡單 你都看到這個戴卓爾夫人說他回憶錄也有說他來香港他要見一個地下黨員就找到鄧永章安排就見了這個叫梁振英喂他的心想你一個地下黨員我想不見你而已你就最重要這個問題有了梁振英之後香港的地位自然矮化了你不用說因為你變了不是那個人治港的黨員治港還是一個地下黨員陳次很低所以為什麼這麼驚雙規為什麼說你說雙規告你拉你去到美國沒有人見他你看到很嚴重他想起以前沒有人肯見他那就放料了這不是古惑仔放料給蘋果嘛有人放料給蘋果嘛說喂我啊多厲害啊 黑仔總統請我去白宮喝茶喝杯茶吃個包我推了他啊大哥多威風啊蘋果檔撿到寶啊嘛 這些就叫做不懂什麼叫做禮節 兩個分析蘋果撿到寶蘋果也是好東西要不他就有糧粉入侵了要不編輯可以去做如果這裡沒得撈因為我和刀口淚沒得撈他可以去編劇他真的想到一條計劃想到大郎了欺梁振英說失禮香港人總統叫你去見你都不見還不撿到寶死啦這些就叫做吃豆吃就屎了 所以編輯就糟糕了知情人士告訴我每年貿易發展局有這些外訪的主要活動要不就是特首要不就是財政司司長你又搞錯了你全部都錯了我講些秘密給你大家聽你說好了逢七些特首在報章上去郵埠就告訴貿易發展局今年我想去英國去美國去荷蘭 你就安排一些團去那裡就行了我當然跟著你去這是你的版本我那個就是官式版本官式版本這樣做的當他決定要隨團的時候就會跟有相關的國家領事就說我們什麼什麼就會來了你會安排什麼大官和我們會有一面呢 他當然想安排見總統人家不騷擾他接著總統不見建立部長行不行 見副總統行不行人家沒有人騷擾你人家告訴你次長你可以見即是我們香港那些助理局長副局長副局長都見不到次官他是沒有面子的終於很辛苦安排了見過有錢人彭博但問題彭博被你吃檸檬他掛著 你知道有錢人都大把工作不見就不見所以浪費氣還有一個問題你這次去你去聯交所人家是開市的效忠最重要是開市他現在去閉幕那個他收市還要跌了一點昨天黑仔問了黑仔他又不懂叫大媽撒一點用什麼浪一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浑盘大佬收個浑盘啊 所以這個梁振英這個骨仔講回這宗蘋果這宗不是一定要講因為蘋果很慘今天這個文匯有動他東方動員他到文匯動他就說喂梁振英去美訪問美國你這些抗中亂港這些人在大做文章怎樣大做文章法呢又說美國總統要見他又不見彭博見他又不見這樣那樣喂大哥你蘋果自己壞你無端端中了計這個梁振英主使你知道梁振英是沒有義氣的現在問題就是蘋果日報的老友記還以為梁振英有義氣放了一條料給他吃著照片但現在人家兜巴蓋你 跟東方走進去的時候他就立刻走出來說又是權威人士沒有啊蘋果作業這些就叫做你明知道梁振英叫大炮精梁振英弟弟歌都懂唱歌都懂唱歌仔唱梁振英大炮精梁振英大炮精蘋果一部可以相信他的你當作執到東西的走去大做文章的幫他做勢的那就壞了通行對不對對 梁振英大炮精你上次去旅行好像去台灣沒有去到之前去之後去那邊沒有啊沒有出過過再之前日本是不是好像安排了日本首相見你收尾你不去因為你沒有西裝他原本安排喬夏切見我我說走啊不要理你這麼壞人因為你沒有做西裝如果他招呼一下所以你周圍告訴別人擺上 Facebook 然後有個傻佬相信了我寧願他安排一些日本女優見我我可能會去交通了大班哥 D100 大聲台重新出版 D100 還聲於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8:30，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我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道盖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吓，新延上上边嘅一个海景大厦过晒噶啦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呢分钟系车多嘅，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咪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啲噶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啦，排翻去呢个骏发花园噶吓。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咧，就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吓。啊，呢种咁嘅特工逃亡事件啊，好多人都出嚟抽下水啊，讲下嘢啦吓。一啲又话可以引导，一啲话唔可以引导，一啲又话点样点样啊，点都好啦。喂，其实应该各大啲制片商啊、电影导演啊嗰啲啊，嗱嗱声捉住人哋，系攞下料先啊嘛，拍翻几套啊，咁啊，例如职业特工队咪变啊，职业香港队啦，系咪？少年派咪变啊，少年灯咯，少年灯啊，漂流事件簿都唔错噶，再唔系整翻到围城六月啊，冇啊，围城六月呢套咧留翻嚟诶占中嘅时候拍啊，睇下几多月先至套上去，咁就美妙啲啊。咁啊，天气报告啊，咁啊，现时温度系25度嘅，相对湿度咧就98%。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咧就15至55，咁属于轻微至到偏高噶。咁路边监测站咧就60至80，咁属于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呢个狂风雷暴噶吓。最高气温咧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仍然有雨啊。咁各位就要留意啦吓。啊，话说大家有冇睇睇我哋嘅 D100 嘅 Facebook 主页咧吓？有幅图都几 like 噶，大家有冇睇过啊？就是迈向呢个50,000进化啦。咁而家我哋 D100 嗰个 Facebook 主页咧就46,000+，系啦。咁有一幅图嘅，改晒我哋咧就化身成为呢个足球队队员啊，啊大班做下领队啊咁啦。咁大家可以吓得闲去嗰度睇睇，咁就俾翻个 like 我哋，唉，迈向50,000咁啊，希望真系做得到啦吓。好啦，咁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意大利百年酒庄2011年 Pimotivo 飞马特福经典佳酿，原价158元，特价105元，买二送一，免费送货，买满1,000元再送 Lucaris 水晶杯一对，快啲打电话嚟订购27529816，爹哋父亲节快乐！ 开心快活人。 我要投诉啊。 咩事啊，投诉边个啊？ 啱啱食咗个柠檬啊。 食咗个柠檬，边个柠檬啊？咩柠檬啊？ 你呢叫自讨没趣啊。有人 你系黄领啊。 有人就话啊，有视像广播我哋搞啲兼职。一开咩我就啜啊。你有冇问过我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开心到云，笑到头痕。 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我是 Ada 杜文慧。 松高鞋喇叭裤李小龙卡式录音带，狮子山望夫山大帽山大屿山启德机场丽苑维园橡筋绳公仔纸画纸儿童乐园周润发近藤真彦中心名菜力光华金电视姊妹辉煌金曲电视剧猪肠粉油炸鬼麦芽糖钵仔糕你同我同你的亲朋戚友屋企人。 星期一至三晚上8:00到10:00，香港情怀 好有感觉，我是 Ada 杜文慧。 我出100万， 哇，好吸引啊！ 我哋准备咗100万份 D100 自己有登记表格喺759亚顺屋俾大家， 行下街买下嘢 都可以登记。 哇 ，D100 好细心啊！ 今日开始，港九新界全线亚顺屋又得攞啦！ 填好表格，连同入数支付本、邮寄或者传真俾我哋，咁就可以登记成为 D100 自己有啦。 有关详情，请留意表格上面嘅条款细则。 各位自己有，记住啊，759亚顺屋系唔会收表噶。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一早決定了如果有這個行動是為了爭取民主的話，那麼小弟一定去，即是你說再忍下去啦，吞聲引氣啦，我反而覺得是對香港有害。 你怕不怕真的有佔領中環的話解放軍會清場呢？即是 可以怕那些可以不去。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柱、周柏。 8:37，今日这个文汇报呢，就有一篇文章，就说梁振英访美谣言乱飞。 嗯， 究竟说明什么呢？我真的很戥这个苹果不抵，你被梁振英扇了一锅，跟着现在就夹在一起来动你，你说这个氹踩下去几深啊？你说他就说特首梁振英日前呢就率领这个商贸团访问美国，本来呢就属于一次正常的外访活动，但就惹来各种谣言乱飞。先有苹果日报污蔑梁振英拒见奥巴马，又有谣言呢说纽约市长彭博拒见梁振英，说明他不受欢迎，又说他的代表团缺乏重量级商界人士，反映呢商界不满梁振英但事后证实，第一，特首根本从来没有安排见奥巴马。喂，大佬啊，这条友都白痴。你见奥巴马由你安排的。是奥巴马从来没有安排见你梁振英。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放风给这个苹果日报。找人放料给苹果日报，就找了个傻佬笨。那个傻佬当执到宝。就走去做大佢，就倒翻转头以为咁咪可以喐阿梁振英，咁你咪中计咯。人哋第日又揾第条友真系澄清，因为佢知道撞咗板啊嘛。佢有咩资格话我唔见你奥巴马先得噶？你所以呢个梁振英嘅性格咧，就系、是、死人要认叻啊嘛，叻唔切啊嘛。嗱，咁跟住呢篇文章又话咧，而商界代表团咧就星光熠熠啊。咁呢就粉碎商界唔支持梁振英嘅谣言，仲有一段仲话事后证实呢特首冇见啊奥巴马啦，冇安排见啦，彭博取消会面呢係担心因为近日泄密事件令到双方尴尬。嗱，你咪即刻今日俾人打一巴啦，你报纸今日。你中文汇报咪今日打巴，咁你跟住就去见，係人哋唔得闲见你啊。啊、 有急事要办， 可能有个靓女啊，有个明星约咗啊，彭博食晏啊，我唔睬你，唔睬你大佬啊，呢、叫做咩啊？啊，呢叫做人哋见利忘义，呢啲咪呢嗰句叫咩啊？啊，即系有咩？有靓女就冇咩咩嗰啲咁啊？点讲啊？我哋唔识讲嚟噶，啲后生成日讲嘅， 系 嗱、啊，喂，大佬啊！你而家呢份文汇报咪自己刮咗一巴咯，啊！跟住话特首梁振英日前正式启程去美国访问，去呢个纽约。此行嘅重点系出席香港喺美国举办历年嚟最大嘅推广活动，推销香港服务业，鼓励美商透过香港嘅商贸平台开拓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内地嘅商机。讲明此行咧系一次商贸之旅，但苹果日报就话咧，据可靠消息透露，美方想向阿梁振英发出邀请，安排佢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只系咧梁振英拒绝美方安排。苹果咧就话咧，梁振英有违特首访美惯例，系怕被问到香港民主普选嘅议题，并会矮化香港国际地位等等等等。喂，大佬，苹果日报真系想帮佢帮唔落，你明啊？即系蠢到咁样，俾人利用。啊！而家就俾人兜巴冚嗱，跟住咧就话苹果系可靠消息，多次证实毫不可靠，仲要俾人喐埋你公信力，完全天马行空。呢次亦都唔例外，以前嗰啲系唔系我唔知，不过今次真系事实上，梁振英此行系出席贸发局推广活动，并且同纽约市长彭博、当地政商领袖会面，从来都冇计划访问华盛顿同埋白宫。港府亦都从冇收过美方邀请梁振英见奥巴马，嗱呢句一定要写噶。如果唔系咧，又大镬噶啦。 所以文匯都懂寫東西的，起碼加這句下去。 港府亦都從來沒有收過美方邀請梁振英見奧巴馬， 即是整篇話只有一句話是真的，就是這一句。否則這個消息肯定早已公佈，當然是啦，奧巴馬見你，梁振英還不及。同時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推行簡政之風，減少非必要的外訪和籌作的活動， 即使必要外訪亦會盡量減少訪問行程的日數、隨行人員和各類開支，既然外訪主要是配合貿發局推廣活動，就沒有順道去華盛頓，一點都不出奇，為了省錢，搭飛機由香港搭到美國，去到紐約。喂，最後那程搭單很便宜，紐約去華盛頓，90元搞定，如果你這麼聰明，你如果跟肯坐那些廉航。 我記得那時候去溫哥華的時候，如果在美城你再下多倫多，不知道90元加紙而已，90元搞定，由紐約去華盛頓，坐的士來的都叫shuttle，你包價的機制，不是包機，是你買了那麼多個位置，只有十多二十個位置，我這次去拿那個價錢，喂大哥，喂，找來說的，你這些就是衰過蘋果，即是文匯衰過蘋果。 接著最好笑了，《蘋果日報》的可靠消息和報導完全是無中生有，亦都沒有得到特首版和美方的證實，就大肆對特首作出種種不公道的攻擊。那名《蘋果》倒糧已經失去了傳媒應有的理智和操守，今次我真的幫《蘋果》申冤，今次是做糧粉，去幫梁振英，說梁振英很威風。 去美國總統奧巴馬要見你，你不見啊？今次蘋果真是冤枉啊！還有一件事，你說特首版也好，你說什麼權威人士也好，就說蘋果造假。喂，都沒有人，你就算東方日報踢爆蘋果造假，他都沒有說到特首版講話他造假的，又是權威人士。所以來來去去的權威人士只有一個，誰？要不就是麥克王，王偉倫，去找 蘋果的人怎麼樣怎麼樣，當然被東方踢爆了，就走去告訴東方聽，但你又沒有說我的名字，大家都是權威人士，喂，沒有一個正式的版本，如果你真的說蘋果作假，你這麼厲害，你梁振英走出來，我現在幫蘋果申冤，你梁振英走出來，你走版走出來，你真文處走出來，說這個蘋果造假，他一定不敢說，為什麼不敢說呢？因為他給了人的嘛。 你不怕蘋果踢爆你啊？喂，你是你告訴我，你這個頭話，那個是彈話給我，那個編輯說，又好像劉俊濤那個冒充涼，突然間撿到豆的以為，原來撿不了，原來吃豆吃就屎，這麼簡單，你根本你就不夠膽說蘋果造假，你現在是旁敲側擊，旁門左道，什麼消息人士、權威人士說蘋果造假，誰告訴你蘋果造假？蘋果沒有造假，蘋果是做真，因為為什麼是你 找個權威人士給了蘋果，蘋果當真嘛，他蠢嘛，他不是造假，是蘋果被人騙了，大佬啊，OK，講完了，接著最好笑，你說彭博，你又說他不見他嘛，因為敏感所以取消了，取消了當然有見，就不要說那麼多廢料了，所以不要說那麼多廢料了，給你見了大家，每天一見了，我們好， 不是笑話今天，今天有見了啊，好。 笑話未有人給我，叫緊有不停供應的笑話給我。第一，我哋講咗阿邦呢個。頭 先嗰句說話咧，你話咧有個女朋友咧就唔就嚇推咗嗰個好朋友嘅係約會啦。咁我哋網上朋友有兩個版本，睇你中意邊個噶嘛？有啲有個叫有異性啊冇人性，有啲又叫重色輕友。係啦，我想重色輕友，因為我從來都唔係咁，所以我唔識講噶嘛。 係。嗱，我哋 這個又賣告白告白時間，D100，這個大聲台，新的開始，我們這個風波女茶杯又是新的開始，每天要爆料的，所以我不做得那麼多日，沒有這麼爆料做，我們無緣無故，全世界的人都聽到的，我們澳門都很多聽眾的，我們很多Macau friend的，澳門最近呢， 如果有關心澳門新聞的香港人就不知道了，澳門人當然知道了。 檢察院昨天凌晨，這段新聞是6月7日的， 即是說檢察院在6月6日發出新聞稿，說受公眾關注的10幅墓地案， 日前刑事起诉法庭正式起诉民政总署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谭伟文、副主席李伟龙、环境卫生及执行部部长冯卫星和助理管理员邵国权、四个涉嫌触犯了澳门刑法典第333条第一款的述职罪，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5年徒刑、案件将会移送初级法院排期审理。咁咩料呢？澳门就嚟呢就有个高级官员呢。 落马。 是。见料啦，讲完啦。有啲嘢唔讲得嘅。边个嗰啲呢你自己諗啦。OK? 讲完啦。总之呢澳门呢就嚟有一个即係总之一身矮啦。 咩级数㗎？ 梗係高级啦，唔讲啦，再讲咪知边个。澳门好少官㗎咋。一张名单10个8个、你再讲落去就係人都知我讲边个㗎，唔好讲大佬。 都係啲司长啦，係咪？ 我唔讲㗎，我仲要澳门㗎、哦。 我估㗎，我问㗎嘛。 我唔讲㗎。 咁你可以唔答㗎嘛。 唔答啊。嗱闹开苹果呢个咁嘅啊。小巴日闹夜闹㗎啦，小巴最辱緊过我啦。其中一单嘢引起小巴怒气嘅呢就係嗰啲咁嘅黑势力㗎、就梁振英嗰啲咁嘅有套戏叫咩，嗰套有套戏嗰啲东厂西厂另外有一班人嗰啲叫咩㗎、最近有套啲古装片呢吴宇森情边个拍嗰啲。 咩血滴子嗰啲呀， 嗰啲有啲有特佢有特工㗎嘛，梁振英。咁有人俾人剥穿头。就小班怒气呢、就係第一咁当然梁振英同埋警察。 因为喺旺角係好嗰个行人专用区当日呢係有係有淨係扬晒㗎啦。 其实嗰單嘢呢佢點解咁怒气呢，佢就苹果呢唔將佢擺喺头版，作为一份民主派报纸、就话支联会喺旺角街头举办呢个李旺阳悼念会呢、有市民因为位置嘅问题呢一度同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呢争执。其中一个呢曾经指责呢个青关会嘅市民呢喺附近突然间俾四个大汉埋伏用接灯。 接凳好嘢。 你记得梁振英就话佢最大嘅武器就将接凳。嗱，大家可能唔记得咗一样嘢。梁振英选举之后咧，佢话俾人听佢将接凳咧就系最大武器，就系俾梁振英嘅最大武器。而家终于知道咩啦？原来梁振英有班人专用接凳剥人头嘅，就剥穿咗这个姓陈嘅男人咧个头。咁而家到而家为止个凶徒仍然逍遥法外，警方未曾拉到人。但是有钱佬被人揼穿个头呢，不是揼穿头咋，搵把遮 啊，攞把遮 啊，攞把遮啊， 袭击 呢、就即刻拉到人就提堂啦。 而且唔系即时， 仲有好嘢、 几日前已经布住㗎啦， 仲有样嘢好嘢啊。而家最好嘢呢，四个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即系南亚籍嘅男子呢，怀疑袭击拱人心个仔就有钱佬啦，拱浩一嗰单案咧就琴日提堂，四个人咧一齐被控有意图伤人罪，控方享有地咧喺控罪书上面以代号 X 啊嚟称呼呢个拱浩，喂，大佬系人都知道系拱人心个仔，小甜甜个外甥，个名字就叫拱浩。警方回应话，一般而言呢，如果警方认为有需要确保审讯能够公平进行呢，包括同证人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嘅其他案件以及保护案件证人嘅安全呢，会建议向法庭申请喺审讯中使用代号。有冇搞错啊大佬。呢、这个唔系第一就剥削咗公众知情权。第二有钱佬大晒。喂，随街俾人揼亲嘅啲人呢就冇事嘅。呢条友俾人揼亲呢就用 X 嚟做代号。律政司回应话仲未收到呢单案嘅档案，当收到警方提供嘅档案或者相关资料咧，就会检视有关嘅事宜。陶谨申咧，嗱呢啲嘢咧，博见报就出面啦。你又唔好见佢帮嗰个喺旺角俾人剥出头嗰条友走出嚟讲嘢。佢就话咧呢单只系伤人案，警方将个事主写成 X 咧，会令人觉得大细超。喂，而家你陶谨申啊，大细超啦！你就唔好话人哋警方大细超，佢如果话惊个证人会俾人揼呢，单单我都有机会俾人揼，唔都个个都唔公开身份咩咁。喂大佬啊，所以呢个世界就咁㗎啦，真人富贵厌人贫。讲公义 除了 D100 之外，我一定要坚持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呢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任何人都不可以拿这件事开玩笑。 大班网上朋友都有问，他说这个年轻仔这样涉物是不是行公义呢？ 他是行公义， 他声称是而已，是吧？ 当然、喂，这些唉，即是他先做了坏事、你可以说他后悔又得，你说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得、你说他即是良心发现又得、你说爱国都得、他爱国的，这是爱国行为来的、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国家，即是美国佬、这样通过互联网，通过这个电话、去监视每一个美国的国民，是有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的、 没了私隐、每个人都是、 但是现在他拘捕他、他就说他泄露国家机密，违反了他那个保密条款嘛，就这么简单的国家安全条例嘛。这些就是为什么汤家骅出来说呢，喂，美国佬其实想引导他呢，如果去到法庭都有得拗的，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没有这条，没有23条嘛、如果香港有23条呢，就不用说了，可以引导他、现在尴尬的地方就是香港没有23条嘛，因为香港和美国呢是签订了这个、引渡协议的嘛，但是引渡协议很简单的，要达那种罪名呢是要在香港或者在你想引渡的地区适用的、即大家都有这样的条例的，如果没有这些这条例呢，没有相关的条例呢，就不可以引渡他嘛、这个就是尴尬的地方嘛、所以呢现在告诉你呢、有钱都大晒的了、苹果一部就将它摆头版，那天我已经醒了、小班了、小班我告诉你，你就骂苹果不将那网络商人摆头版，我告诉你明天有钱都的仔一定摆头版，所以小班都信我了、小班都很厉害的，昨天我讲的那条料关于一个姓林一个姓周呢，是小班弹给我的不过他又不知道是谁，他就问我，我就查到是谁，不过我又不讲得、因为有人话咗俾我听，咁我唔讲得噶嘛，我讲出嚟咪人哋知边个讲俾我听，有啲嘢唔讲得就唔讲得噶啦。不过系小班话俾我听，小班话我八卦，佢最八卦，佢真系话大班，你又唔好收到料，一个姓周，一个姓林嘅啊凉粉出事、系边个嚟噶？咁我查啦，咁咁咯， 得啦，好快见，好快，好快，好快就会吓、见光噶啦吓。 喂大佬啊，所以我话俾你听啊，而家香港呢搞到咁，今时今日梁振英领导嘅政府呢，你睇到啦，而家加人工呢单嘢，梁振英唔喺香港，你唔好话我又讲咗先啦、今日行会一定係压后嘅、即係我认为啊，我可以跌眼镜嘅， 点解呢？压后压后倾呢件事定 压后倾呢件事、即係唔倾嗰个人工钱。因为点解呢？你而家呢个政府系人民粹主义啊、尤其是一样嘢，你知唔知最有力唔系华员会啊？华员会今日话走出嚟话退出啊，嗰啲含难多余啊，唔记得早讲。 喂，纪律部队嗰啲系 最紧要，纪律部队有枪嘅、大佬，仲系而家梁振英靠佢噶嘛？而家梁振英靠呢班纪律部队去维持佢嘅政权噶嘛？枪杆子出政权啊嘛？一个地下党员嘅政府，去唔去马住嗰啲纪律部队唔去？稳定嗰个纪律部队嘅，佢点去执政啊？呢、这个梁振英，咁、所以佢一定唔敢。今日咧，尤其是梁振英唔喺度咧，最好啦。你林郑月娥够胆话唔加就唔加， 一于冇得调整系嘛？ 冇得倾， 够胆系嘛？ 够唔够胆啊？你话打得啊嘛？咪睇你打唔打得咯。你够胆咧？你今日系处理特首。你又可以会同行政会就通过咗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嗰个调查嗰薪酬报告，跟住咧就话拍板，应该系咁噶，本来预定系咁噶。你而家就考验你第一，梁振英惊唔惊嗰啲枪杆子？第二就考验你林郑月娥系咪打得？但你问我就两个都唔得，支枪最掂啊，冇枪咩都唔使讲，嗱咁讲完咯。所以呢啲咪叫新闻咯啊！唔使分析乜嘢㗎。琴日啲报纸。 咁你觉得将来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仲有冇料到呢？因为废武功㗎喇，而家咁样。 你逐张报纸睇下，苹果一部又系嗨嘢啦。即系成日都嗨嘢㗎呢排。第一次外访嘅特首梁振英出师不利。惨食美方大柠檬。早前就话呢，被拒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嘅梁振英呢，琴日获得同一遭遇。喂，好过瘾喎，苹果真系自己打自己一巴喎。他早前被指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喂，是你传出来的，全世界 喂，大佬是理想人当的。咁啊，琴日咧就获得同一遭遇，就喺纽约市市长呢个彭博咧，突然间喺底部之前咧取消原定当地时间礼拜一嘅会面。据了解，特首班正在为面子尽失嘅梁振英力挽狂澜，甚至预料成事嘅机会极微。有议员咧就认为彭博咧当梁振英冇到，一盆冷水照头淋，唔排除咧系睇下奥巴马出气。哇，大佬啊，你话呢个苹果咪人哋跌落地揦翻扎沙，佢跌落地揦翻扎屎啊！喂，仲系当真噶？帮奥巴马出气，即系话系真噶啦，即系梁振英俾奥巴马食柠檬，奥巴马而家就揾阿彭博出嚟帮佢攞翻个面子。喂，大佬啊，喂，苹果真系喂好大。 呢个逻辑好有推论，有问题啊！ 喂，真系唔好睇你份报纸，真系冇搞啊，大佬，唉，冇搞，万一闹一刀咧，我惊听日冇得喺度开麦。走啊，执嘢，就听日我咪到啊。 喂，咁隔篱嗰条你又见唔见啊？美国已就讲政制开听证会啊。 咁因为你已经冇咗公信力啦嘛，咁你就变咗即系样样嘢，你咪变咗真系信而成咯，嗰啲先大镬啊嘛。所以一个传媒机构公信力点解咁紧要咧？啊，点解咩叫行公义讲真话咁紧要咧？啊，讲真话最紧要咪大佬，你俾人扇咗一镬啊嘛！其实最简单，如果我系肥佬黎啦，都系我唔系啊，肥佬黎最叻噶，天下无敌噶啦。我系肥佬黎就好简单，爆出嚟 系 边个话俾我个编辑记者听嘅？ 系 话阿梁振英唔见啦， 系 奥巴马嘅， 系 爆出嚟咯，还掂玩铺劲嘅， 系。咁唔系要保护消息来源嘅咩？ 公众利益 啊，公众利益啊， 就系证明梁振英作为一个特首，佢身边嘅人 系 佢哋行事嘅作风， 系系 同埋嗰种冇义气。 喂，如果系咁爆出嚟，佢要辞职噶啦， 直情要 系啊， 爆你要辞职， 系啊， 黄伟伦啊嘛，可能 系啊， 可能啊。 如果系佢，咪佢要辞职。 我欢迎黄伟伦打电话嚟澄清噶，你系新闻处处长， 系系。 嗱，而家我讲到你啦。我指名道姓啦， 系 新闻处处长 Michael Wong 黄伟伦， 系 啊，我怀疑系你俾料苹果，系你煽苹果嘅， 系 你煽完佢之后咧，俾东方旭咧，你又走去俾料东方话冇咁嘅事， 嗯，哇，呢好严重嘅指控啊，大班， 佢有权打电话你话唔系噶， 系系，不过你嘅分析嚟， 我绝对相信啊， 你分析嚟， 我相信啊， 你相信， 告我咯， 系 啊，佢可以告我噶，啊，有乜所谓啫？嗱，而家你最叻告人噶啦，嗱，你呢个咁嘅张震远。 无啦啦又话告李鹏飞嘅， 告李鹏飞，究竟有冇佢有冇人有冇人歪水噶？你一身矮啦，你点告啊李鹏飞啊？你告佢乜嘢啊？告人诽谤你，咁跟住仲有个法官话：阿张生，今时唔同往日啦，而家啲法官好多口噶，我一扮多口法官。唉，今次一时彼一时，今时唔同往日。阿张生，我而家唔使叫你做尊贵的啦，因为你好似被解职啦嘛，你而家唔系行政会议成员啦嘛，喂，以前你 系 行会成员，啊，讲嗰啲咁咩啊，商交所嘅主席、行政总裁，啊，又公职王，仲有一样嘢，我哋特区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打得嘅吹水我咧，又话你 系 the best of the best。咁嗰陣時，如果有人詆毀你咧，損害你名譽咧，咁啊，梗係大件事啦。今時今日你一身矮，咁李鵬飛講嗰啲嘢係真又好，係假又好。你知李鵬飛已經老老地噶啦，同阿林旭華一樣咁懵噶啦。佢講完出嚟都冇人當認真噶啦。啊，你係咪都衰噶啦？咁賠乜啫？啊，而家我哋又冇一個先，你而家仲有以前交電費嗰啲一個先喺度咧，我都可能判你得直嘅，咁啊賠一個先俾你咯，堂費自付咯。啊，可能咁、啊，李鹏飞无端端俾你喐，可能你俾埋佢啲堂费好啲、啊。咁听新闻，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崔慧欣报道新闻。 华员会副会长李葵健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一向有考虑一篮子因素，但政府从来没有在文件或公开表示机制和薪酬趋势调查指标挂钩，但今年忽然提出两者挂钩是偏离和破坏原有机制，他感到愤怒。他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要求行政会议拨乱反正，厘清薪酬调整机制的内涵，否则就同街市买菜一样要讨价还价。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当地时间下午和市长彭博会面，就两地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交换意见，会面原定在上午举行。梁振英又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主持收市敲钟仪式。在香港揭发美国情报机关秘密收集电话记录的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目前下落不明，白宫发言人卡尼拒绝回应事件，又否认奥巴马政府在国土安全执法方面欠缺透明。另外，美国执法人员正调查斯诺登是否有同党协助，以及研究以什么罪名起诉他。美国传媒报道，当局研究以盗窃政府财物的罪名作出起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如果要成功将斯诺登引渡回美国，必须保证斯诺登不会面对死刑。天气方面，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雷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北部和港岛西部更录得超过70毫米。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摩羯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大约是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雨。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已经延长至朝早的10点钟，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02，呢分钟继续由阿通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呢一种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不过港岛区噶留意啦，柴湾道向翻筲箕湾方向近呢个乐轩台啊，对开咁中快线呢有种交通意外，车龙喺后边嘅新业街啊吓，塞紧车各位麻烦咧，就忍让一阵，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方指示啦。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城市花园噶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就继续车到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就冇得走噶。咁自然影响到西隧向翻中环咧，龙尾排翻入去隧道管内咁滞噶啦。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车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到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啊，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啊，讲翻嗰宗咪接灯啊，搏香港市民嗰宗啊。富二代被人打穿头啊，两单真是同人不同命啊，正所谓伤在路边无人问，伤在深山有远亲，唉，不用说啦，除了政治审查嘢，就啲有冇钱有关系嘅，是吗？喂，唔好话份报纸将佢摆头版定係第四五版八九版都唔好理佢啦。琴日啊，十级自由风个嘉宾讲啊，到目前为止啊，好似话仲未有警察啊去铜锣湾调查一下嗰个市民被人剥头个事件啊。你话你呢啲系咪有问题啦？系咪？喂，大佬，嗰啲天眼啊、CCTV 嗰啲影嗰啲相咧，啊或者嗰啲录影带啊，可能系三两日自动会洗咗佢噶啦，到时咩证据都冇噶啦。喂，唔该你啦吓，两只鹰都系咁噶吓，一只啊震腾腾嘅震鹰，啊一只就一个个系咁秃个秃鹰。唔该你真系秉公办理啦吓，唔好要市民怒气啦吓。不过冇啦，边有秉公啊？有就唔使咁多烦恼气。大斌哥， 你啲旧领导都几唔尊重喎，你真系啊！ 唉，咁猛啊嘛，有时真系，唉，真系 大义灭亲啊嘛， 大义灭亲，冇乜亲戚关系，唉，以事论事，讲真话，行公义，哎呀， 想考我啫。点啊，大番哥，你今日笑容好美喎，系。系，请讲。 新闻啦，你 你一笑我就惊啦，一笑真同我讲嘢唔方嘢。诶，点啊，大番哥？ 如果问你啊，俾个谜你讲啊。 好， 头上一把刀，个咩字啊？ 头上哦，色字啊，色字头上一把刀。 解释啊，记住啊， 解释啊，点解咁讲啊？ 冇嘢啦，拜拜。 喂，死有啲隐喻，冇乜色， 有冇少少叫色戒？ 色戒，即系叫我睇色戒咁啊，系嘛 ？OK OK， 今晚翻去煲个碟啦啊！好啦，揸紧车嘅请跟机，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大声台重新出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 25668038 25668038 查询。 威势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 一煲仔饭咧，我梗系食炭烧啦。炭火咧个原来个度数系高啲嘅，佢咧一烧起咗个炭之后咧，佢其实系上中下三四路咧被火包围住，热力咧好均匀咁咧包围住成个煲，令到咧嗰个饭焦咧无论喺边或者底咧，其实系差唔多食嘅。 大家知道啊，阿权佢就算打个黑黐都用500字去讲嘅，我就两个字搞掂，个火力啊，匀称咁解。 为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4点半 D 一百大声台。 喂 ，D 一百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入 D 一百。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D 一百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系咪做咗自己有啊？ 吓，边个系你老婆啊？ 头先打嚟嗰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我唔可以输俾我老婆噶。 D100 提供24小时免费广播，每一日每一位听众，我们的运作成本是5毫子，一年就要183元。现在 D100 一个月的运作成本要成150万。 我的付出 是要令全球更多华人 都可以继续听到 D100。 你的认同，你的付出，成就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发声平台。 D100 需要你，需要更多自己有，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D100 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了 D100 自己有了， 当然欢迎啦。 D100 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D100 广告啊，有两嚿水啊，林彪话今日你有两出粮， 系、 啊、一定唔会计错，话俾你两嚿水就两嚿水啊。咁呢个就环星于民嘅分类广告，好耐都冇出现过啦，叫 D100。啊、分类广告，咁呢个广告咧就话指定咧就要我读出嚟嘅，就关婆婆，关婆婆啊，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谂到后屘唱两句歌，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咯， 就中文听唔识啊？ 唔识啊？ 唔识嗰啲咩咩？ 祝你新神快乐、 啊！你要学下唱歌啊，要 啊！我唔系基啲啊，大佬， 关婆婆。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系你个孙仔、孙女安琪、志源、科敏、科荣啊，祝贺你嘅。咁、啊，寿比南山啊，最紧要啊，长命百岁，仲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系 啊， 系 长命。 有第二单咧？ 长命过百岁 系。 而家你话长命百岁都唔系几好， 系 啊，即系林旭华谂住。去到200岁 咁辛苦。 咁另外一单呢就係、是、支持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欢迎室友 QK 归队，期望阿海嘅新节目。咁讲广告完毕。 係喽，咁你不如答下啦，阿海嘅新节目点安排一有未呀、啊 呢啲啊， 機密又 唔係我哋 到適合時間就宣布。 我哋聽日咧都會有一啲嘢公布嘅。 係係， 我哋都要，因為我同阿 Moss 傾過之後咧、你有嘢我喺度講嘢啦，有啲嘢嗱，不過都要講，咁我哋有啲即係都要定啲規矩出嚟嘅。 一個在直以來大家都知道我最尊重言論自由的尊重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曾經被人封咪而是歷史上封咪最多的人七次甚至八次我現在都數不清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給麥克風節目主持人他們應該尊重他不自重我們尊重他的信任不他們應該自重信任去尊重他等於我最近去過美國一樣去麥當勞 你買汽水加分大中小的好了你買大中小沒問題但美國現在麥當勞很過癮他放在汽水機在外面你買大中小的時候他給你一杯一小杯一中杯一大杯自助我們香港人很聰明的很簡單的買小杯喝完再喝真的有些人拿了杯有些強國人 這些人真是貪心有些貪心的人不要理什麼國籍自己買了一小杯然後就這樣斟但他真的有人買大杯他照去斟一杯這些就叫做尊重那件事他是不是有特別理由要拿大杯那麼大杯不想走那麼多次他是忠實的這是honor system 香港是做不到的尤其是現在這麼多自由行 更加做不到破產問題就是我又去過另外在歐洲和在美國 你知道Kia 專賣軟雪糕一元杯五毫子兩毫半子好像我忘記了很便宜他給一個桶你自己去拿雪糕他拿來再拿的拿來堂空又是不理你的 同一道理我們這一百都是尊重節目主持人 我給你一個麥克風,你給你做節目 我尊重你說話我們不去真的不是說笑有些人以為我在單打什麼都不是 監製是負責提搶的 你想想,如果林毓華或者我說了一些不對的事 難道周鵬夠膽走來封我們麥克風 不只是我,任何一個節目主持人 尤其是升級節目主持人更加碰我們真是信任停也停不及沒得停也被人停出街了如果很多東西傷害在網上一言事出你說四馬狼追現在坐直升機坐747坐戰鬥機都追不回出了就出了所以摩斯經常跟我商量這個問題因為我是負責 編輯內容可以是負責商業行政但我們覺得都要有個制度經一事長一智我們吸收了教訓以後定些規矩出來所有節目主持人其實為什麼引起這件事你問我什麼問你說海的節目安排怎樣所有節目主持人在節目裡面一定要做一件事公器不可以私用 你一定不可以你都犯過一舉個例子你不可以借大氣電波借這個互聯網借我們這支麥克風去講一些跟你有關的事所謂有關的事就是投訴例如你去餐廳譬如飲食麻辣酥去那間餐廳訂位人家不騷擾他的拿不到位的回來罵人家林毓華就早前罵人電訊公司這些以後不行了這有公眾利益對不起涉及你的就不可以說 有聽眾打電話來投訴有報紙登這件事你可以跟進但因為你的個案你就不可以說如果你有一個典型的個案這個規矩不行這個不行大家定了不過當然我們都會再商量大家定了這個真的最重要公器不可使用因為牽涉到你個人的可能你一個是一個獨立的個案所謂單獨個案第二你有一個利益在那裡 所以就不可以說的很簡單所以這些事情就不可以在節目上說任何我現在的角色在風波裡的茶杯的角色就叫做節目主持人林毓華又是叫做節目主持人不是台長我又不是總編輯所以有關於節目安排、調動這些事就另行通知就不可以在節目上說的尤其是人事變動、安排這些事 就不可以說的所以你就不要問我也是代聽眾問而已我不會說留意 好 问人俾100蚊问你噶，不呢条问题100蚊问题嚟，如果100万问题可能会啊，你知啊，人穷志短，一如果唔伤害原则嘅100蚊问题变成100万问题，有乜嘢都答，就咁简单啦。嗱，讲翻呢个梁振英啦，即系你自己冇面，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冇面，你去美国人哋唔骚你，你要检讨下点解？你一个不受欢迎嘅领导啊嘛。嗯你明白分分钟累我们香港人的。你知不知道现在美国政府正在研究继台湾之后、预备给我们香港有永久居民三粒星身份证持特区护照人免签证的美 国。这个好啊，这个真 的。本来讨论的排了期上去这个议会的。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梁振英的关系呢就害了我们，你知不知道、所以梁振英就是害人精来的，你知不知道。喂，大佬啊，仲有一样嘢讲翻呢个咩嗰啲叫做贸发局啲团啦，咩星光熠熠呢啲，你知唔知人点解要跟贸发局啲团出去？因为有特首去啊嘛，有财政司去啊嘛，有政务司长去啊嘛，一系想黐啲官噶嘛，俾面派对嚟噶嘛，同埋可以同你食早餐啊嘛，住埋一间酒店啊嘛，可以倾下偈啊嘛。 有影相留念咩？ 想亲近你啊嘛，影相嗰啲又低层次啲啦。嗰啲如果 连 同特首影咗相都冇机会，嗰啲人 好 渣噶啦。 喺写字楼度好高好好吓，好隆重咁摆摆喺度噶。 嗱，去呢啲团咧，嗱，第一我讲咗啦，唔讲都讲咗啦，收唔翻噶啦。好多时系因利成变，利用旅发，利用呢啲旅发局啊， 贸发局啊， 贸发局啊，啊咩？Promote Hong Kong 啊，呢啲咁嘅嘢咧，就乘機去遊浮嘅，好多人呢啲當係個爭劇嚟嘅，即係立法會都係嘅。OK， 立法會搞團噶，成日周圍去噶。 咁你要出個題目先得㗎。 第二，你一去嗰度大鑊啦，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喺駐外嗰啲辦事處咧，香港好過癮，我鬧咗好耐好多次㗎啦，幾廿年都係咁鬧㗎啦。香港咧一個咁細嘅地方咧，你去到啲。紐約好，多倫多好，英國好呢，旅遊發展局自己有個辦事處。TDC, 貿易發展局自己有個辦事處。咩香港經貿嗰啲又有個辦事處。跟住呢就仲有啲咩 Promote Hong Kong 有個辦事處。 Invest Hong Kong 㗎嘛。 Invest Hong Kong, 起碼四個辦事處。點解你唔擺埋一笪地方，人哋想去攞香港嘅資料呢，就要去完呢度去嗰度去嗰度去嗰度。嗱，你班友喺嗰度食塞米嘅，成日做咩咧？好过瘾噶！呢啲外放官员咧，阿林郑做过啦， 冇网管啦， 林郑做过啦，系啊，佢因为要凑仔，个仔要英国读书，我咪派去英国咯，咁咪好过瘾咯。阿林瑞麟就派去多伦多咯，咁简单嘅，大家攞呢啲肥缺嚟嘅，出到出边山大做山大王，冇嘢做，边有嘢做啫？又冇外交，又冇咩嘢做嘅。 有咩 唔使搞签证？ 互联网攞到咧，系嘛？ 咪要讲以前先，冇嘢做噶。得闲就订个位，有嗱，我又孤位其名啊，有我去到当年我去到某笪地方，有个专员接待我，因为我同喺香港熟，你想去边度食嘢啊？咁我啊，梗系去嗰啲最难订位嗰啲啦，得，我打电话去啦。不过而家呢个时候闩咗门噶咯，唔怕，叫个秘书打电话去，香港驻当地办事处嘅专员，而家要订个位，即刻订到，起码食嘢方便。喂，平时冇嘢做噶，叹世界嘅喺度。最紧要系咩咧？每一次有大官嚟，服侍得佢贴贴耷耷掂。另外仲有一样，最紧要见报。嗱，佢哋最考功夫咧，就系如果特首啊、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啊去到咧，一定咧，你如果 当地报都要捧场， 去到纽约大镬啦，你起码要。纽约时报 系 见报，如果唔掂咧大镬啦！你起码咧一定要见报，最唔得咧都要有张当地报纸。中文报纸唔使讲噶。 如果见到市长就得 ，Bloomberg 都自己会同你报道啦。 报噶大佬啊，你真系啊啲咁啊，一日见几多人啊？我讲咩咧？仲有一样嘢，见唔到报咧，有样嘢实见到嘅，《星岛明报》、《世界日报》嗰啲实见噶。所以嗰啲好掂啊！平時咧，呢啲咁嘅專員咧就同當地啲華僑社會有好多聯繫嘅， 好密切 嘅，好密切嘅。跟住咧，同啲報館咧、嗰啲傳媒有密切關係，好密切嘅。經常咧就飲茶灌水同人街，仲有一樣嘢仲大鑊，撐場。 一定要搞个香港商会的每笪地方，一定有特首来有大官来就要香港商会去摆酒欢迎他，要卖飞的，去唐人街掹人的，很惨的，你边搲人去坐的， 即是填满个场佢， 梗系啦。好大镬，使 唔使讲嘢去到某位要拍掌咁样？ 如果你叫个乔领咧，好大镬噶！个老友同我讲噶，佢话你哋香港啲官嚟，我就大镬噶，一定要去食饭噶，唔食唔得噶。啊，如果特首嚟，即系财政司， 咁都唔可以做乔领噶，又真系。 唉，大佬啊，我理得你香港啊！系一要马都买中国领事啊！ 哦， 点会走去马你香港政府啲官嘅？啲咩官啊？你规矩啊？你咩 pay grade 啊？我使乜揾你啊，哥？香港人冇得贪污嘅，识你林郑英发达啊！我识省长发达啊！你识上海市市长会发达噶？就咁简单咯。识你林郑英，唉，唔好搞啦，大佬，你知唔知好惨嘅？而家做死嗰班友啊！你突然间好似彭博咁啊，唔见佢，死啦！林郑英大发雷霆。跟住就话你快啲搞掂我唔理你。 咪先，你讲做死班又系边班先？ 唔系嗰班驻外嗰班官员咯。 咁你就话佢食塞米冇嘢做。 咁咪就系你一嚟一嚟做嘅嘢咧，嚟做一做几次咯。 哦 ，OK， 明，系即系都有嘢做嘅。 咪就系服侍呢班大弟。 吓， 好大镬。 咁即系话，如果呢啲官员唔外访咧，嗰啲办公室全部可以收工。 全部收工 嘅，悭好多钱喎又啦吓。 真系全部收工噶。你仲有一样嘢，你系应该将所有啲办公室 under one roof 啊嘛。 系。 乜你去香港咪 Hong Kong office 咯？你入到去嗱，旅遊發展局喺呢間房，喺呢層樓，喺幾層樓噶？嗱，呢個發展局喺嗰度，喂，一條龍服務噶嘛應該？你點會有一個喺城東，一個喺城西？你只喺外國，分分鐘揸幾一個鐘頭車去完嗰度又去呢度，分分鐘去錯地方仲大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問題咪就咁解咯，係嘛？咁所以你話而家梁振英係好大鑊噶。你而家梁振英咧，我讲俾你听啊！ 呢个系前朝做落嚟，又关梁振英咩事啊？真系我呢个讲紧公道话啦，真系啊！你系咪希望佢一嚟到时候，全部咧都系要系打冧佢咧，重部全部嚟过一个新嘅系统咧？ 咁梗系啦！你梁振英话冇嘢识做，我而家起码打咗好牌俾佢上。你如果真系想帮你悭钱嘅， 系 你食失咪调债翻嚟， 系 派一个代办 啊， 走去中国大使馆度坐喺度得啦。 系 搞掂，有冇讲？ 哦。 做咩？咁啊，当然一国两制咁，你话咁啊唔啱嘅。咁啊，整一个叫 Hong Kong office 咯， 系 搞掂咯。 系 咁 Hong Kong office 入边乜嘢都有噶啦，旅游有旅游， 系啊，即系好似香港我哋都有啦，喺每个地区有个叫做系政府嘅系政府大楼，系嘛？ 啊！ 我哋而家每区都有噶，政府合署咁样系咯，啊，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喺嗰度驻外嘅合署啊！ 喂，有人真系好捧我场嘅，我正话定咗条规矩咧，第一就为我而定嘅，因为我最抵唔到颈嘅，第二样嘢咧，第一个犯规嘅系我，我又输到啦，真系同边个输啊？边个第一个犯规？我认为第一个犯规最有机会嗰个叫做林旭华，另外啲听众啲料都好坚噶，有人即刻摆上网啦。澳门女高官涉谋私受审，职权相等于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今年58岁，涉嫌以权谋私，在2001年将十幅永久墓地批给同僚友好，法院上月拍板审理事件，陈丽敏这个澳门的吹水我呢可能要面临刑责，但我给你那条料呢就说有人要落台，是两样东西来的。OK， 有人要落台。 是。 不是两条料来的，不过呢即是我们的听众都很犀利的，所以我说我们很多麦靠 friend 的咯。啱啊，即是你不要只是以为我们有一些Kowloon friend, Hong Kong friend, 大陆 friend, 麦靠 friend, Holland,咩 Holland friend 好多好多海外都有，仲有温哥华又有啊，纽约又有啊。 嗱，我哋电话咧就1831138，咁我哋九点半之后都可以听下电话嘅。咁嗱，而家有个问题咧，就系咧所有今日嘅报纸全部跌眼镜，所以有啲评论员全部跌眼镜。呢、這个彭博唔见梁振英，唔系因为呢、這个。头号通缉犯的问题，只不过我彭博不给面子而已，是这么多讲完。亦都不是因为梁振英好像苹果日报这么讲，比这个苹果日报今天都是这么讲的，比这个柠檬黑仔总统食，我说黑仔，有些人就说我讲了黑鬼， 黑仔啊，大佬！大佬啲人真係好難頂嘅，啲人啲即係呢個世界咧，呢叫做私集為主，一人肺炎，即係我講乜啲人都聽錯。呢個黑仔總統咧幫佢出氣，所以唔見梁振英。嗱，今日《蘋果日報》都係咁兜噶，所以《蘋果日報》我都話最好最叻咧，就唔該你咧，唔該你啊！啊，唔該你梁振英。唔系啊，唔该你黎智英啊，唉、两个都系英，大镬嘅，一个叫智英，一个叫振英，爆嗰条口出嚟咯，边个点你苹果害到你鸡毛鸭血嘅爆佢出嚟咯，如果系黄伟伦咪黄伟伦咯，使乜射佢啫？啊，我都讲咗啦，黄伟伦咪黄伟伦咯，啊，邱腾华咪邱腾华咯，唔系噶，苹果啲人都冇咁低装噶，你规矩 你边度撩我哇、啊？咁鬼流嘅撩我都信，梗系有啲权威性先信噶嘛，啱唔啱啊？嗱。咁有个 Daniel Wong 就话我讲自己嘢，我讲咩自己嘢？我讲我自己知道嘅嘢，大佬，我唔系讲紧我自己啲嘢啊！我一讲话旅游，今次呢个贸易发展局冇请我去纽约咩？我兴咩？冇人请我啊！系真系冇人请我啊！请我都唔去啊！大佬，我啱翻嚟点去啊？啊！第二样嘢，你谂下，我点可以见到刘振英嘅？我唔惊死，大佬啊，啱唔啱啊？唉，咁啊，仲有咧就系咩？仲有啲人话唔同意我哋呢个言论安排，咁啊对住你唔同意都唔关我事啊！每间公司有每间公司规矩，虽然属于大家嘅，咁我哋作为呢个保姆咧都要定啲规矩噶嘛。你俾个仔我凑，阿林都话，咁你俾个仔我凑，跟住你去 happy， 咁你个仔而家我管噶啦，啱你信得我过，你咪俾我管咯，系咪啊？唉，所以一样话一样，有啲人无端端歪咗呢单嘢落去云海度，我又唔知嗰啲咩嘢嚟嘅。啊！不过我哋真系同阿云海倾紧，好似话云海节目你有冇听？好 我以前有听佢啲系啲鬼故嗰啲嘢噶嘛，啲迷啊啲嗰啲系吓。 讲旅游嘅好似啦，不过佢有啲迷幻旅游系嘛？ 啊，有嘅有嘅。 咁我哋睇下同佢倾下啦。 佢个书嘅系列我几中意睇嘅吓。 此人不此地不留人，此有留人处系咪、我哋最好我哋完全开放嘅、任何人俾人封咪咧都欢迎你嚟呢度嘅，只要有料就得噶啦。啊，我呢度最紧有料。冇料嘅咧就去隔篱。隔离边度啊？林彪话呢个 隔离就咪堆填区呢度， 苹果日报一装，专俾人点流料嗰啲，即系料攞咗翻嚟唔过滤嗰啲。唉，所以咧，嗱啲老友记咧，即系我而家都有人劝我咧，唔好睇 Facebook 添啊。嗱，嗰啲人啲友咧，再喺 Facebook 嗰度搞嘢咧，喺度搞嘢咧，我唔睇添啊。我唔睇就唔复，而家我啲同事话俾我听咧，我中咗 Facebook 毒嘅，佢叫我唔好睇啊。最好你佢哋而家阿邦哥话俾我听，你唔睇咧就天下太平噶啦，啊系咪啊林彪话？ 咁啊要知嘅，咁你又即系唔需要系啦，因为咧如果系 得噶，我做嘢认真。 如果你俾 Facebook 去系领或者点啊？你如果真系中毒嗰啲人就会系咧，好似系分分钟唔去睇咧都唔舒服咁咧，同埋要即刻回应咧，咁就弊啦。即系每一个人你嘅时间表，你嘅有你嘅节奏噶嘛吓。虽然唔系话你要重色轻友啊，即系话你嘅工作时间表吓，你呢个终点就唔好啊。有啲人就系咧，就因为而家电脑太方便啦，一开好多个，开到好多个画面就系、是、啊，一时间就以为可以同时做晒咁多嘢，终于咧件件都做得唔好嘅吓。 你讲紧我啊？ 唔系讲紧你，因为有啲人 啊，你又单打我， 有啲人啊， 你单打打林彪华，今日轮到你做单打， 有啲人啊，唉， 啊， 你冇咁本事， 冇咁本事，因为你纠正我话云海唔系俾人封麦，系佢自己唔做嘅啫，咁又系啱嘅，咁严格嚟讲系佢自己唔做嘅，系冇人封人麦嘅呢度系嘛， 系， 即系咁啊，佢唔做啫。咁究竟嗱，林都话好简 单。呢个唔系你私事问题，但系你要答嘅。咁有网上嘅朋友都话咧，大班铺路为自己淡出啊！佢话叫大家唔好中计。你系咪吓有咩意图先？ 有啲意气难生嘅真系，系真嘅唔系讲笑。 又真 嘅。啊，其实想连啲一百都唔做，悭翻啲钱咪叹世界咯，系嘛？最好啊！点解会无端端攞苦嚟身啫？ 系 咁鬼难做嘅啲份工，原来管个电台好难嘅。 咁你应该。早半年前有呢个决定就好啦，你而家决定咗嘅事咧，就冇得啊，即系驷马难追啊，真系啊！ 咪交低个烂摊子俾你同阿

司啊嘛，我唔系，我即刻掉低架衫，唉，就去考俾佢睇。 啱啦，咁呢个咪好咯， 真噶， 咁你起码要做到啊 officer， 即系所谓宪委级， 着白色恤衫嗰啲， 以前叫宪委级啊，而家冇咗啦，而家宪乜位啊，啊， 帮板级以上啦， 你做个帮板，咁你先至好似人哋嗰个阿黄伟黄咩啊，黄毅力咁，成日话我做个帮板好巴闭，巴之闭咁啦，啊，咁你先至好退啊嘛。咁你今日就好啦，既然你今日做咗电台啦，啊，咁你喺商台人哋唔骚你啦，咁啊走去做保镖啦，啊，咁啊做保姆啦， 兼埋啫， 做泊车仔啦， 哇冇，唔使， 咁而家你嚟 有三个司机嘅佢， 你而家嚟呢度做，啊，咁你而家做啊又出咗名啦， 系， 啊出咗名就自然可以搵到水噶啦，啊借咗名气， 暂时冇人敲门啦， 但呢样你又唔好做， 系， 你要谂下有一日，你做到阿林毓华做台长。呢个系目标嚟噶嘛？ 哦，知道。 哎，随时 啊！你几时放假啊？我暂停一日风波。哎，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听节交通啦，唔该，同事。 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上昼嘅9:31啊，呢分钟而家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返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城市花园㗎，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系依然车多话管道口，不过暂时系无需要揀封字嘅。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就上环消防局嗰边㗎。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排翻到果栏噶。咁至于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咧，咁上桥位多车少少啦，系啦，依然都系多车少少啊。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咧？走入去睇睇，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啫。哇！讲开穷在路边啊，无人问。喂，有一宗新闻啊，真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噶。唉，就系油尖旺区议会，唉，早前为咗美化环境为理由啊，吓，唉，咁啊点咧？用咗2,530,000公帑。就打算在油麻地天桥底那里呢就兴建一个宠物公园，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被人踢爆了，因为那里呢长期都很多流浪汉，好惨的，会好阴公的，那些露宿者呢就没有屋住啊，又未有资格申请什么什么上屋又或者什么安排，那就在这个周围瞓啦，随街瞓啊，政府就说要美化，那就乘机啦，那有人提出那就起宠物公园，结果拍板。哎，昨天那个立法会的福利事务委员会里面啊，哎，那些有份建议那班民建联啊，没人出席，怕被人质疑嘛，因为那些露宿者在那里讲，喂好惨啊，不要这样对我们啦，是吧，对只狗啊好过对他啊，哎，真的几凄凉啊，真的啊。咁现时温度25度啊，相对湿度98%，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咧就15至55，咁属于轻微至到偏高，路边监测站咧就60至80，属于偏高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仍然都有雨噶，咁各位出门口一定要带翻把遮啦吓。阿林伯哥，头先你指一指嗰单系咩嚟噶？ 嗰单嘢咪 系 Facebook 嚟嘅， 系啊，佢话大班嗰个身家点止7,000,000啊，真系，7,000,000 yen 啫，顶， 啊，不过系啊，佢冇写币值喎， 7,000,000 yen 啊，顶， 系，咁咪又学埋大班啲嘢玩下币值啊嘛，系，咁啊各位吓听众，诶写下写翻币值啊吓，多谢你哋支持 D 一百啦，好，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立足香港， 飞越两岸， 放眼全球， 胸怀普世，我哋要做世界公民。 即是大家试紧对方的底线，边啲嘢咧系你唔可以接受嘅，边啲嘢一碰多样嘢，你会有个好强嘅反弹噶。嗱，你知道大家试到个底线，譬如你两个人相处，我知道大家避忌咩时咧，我尽量就唔会斗啲嘢时啦。嗱，两个人就相处冇问题。如果你唔知道底线，咁你就冇事，唔闯禁区，唔闯地雷咧，嗱，嗰个问题就叫擦枪走火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到黄昏六点，李锦鸿、邓景辉，世界公民。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八点到十点 听风者陈玉欣与民情思华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两点到四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听歌学华语姚明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你写路不堪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如果你有发烧咳嗽的病症应该佩戴口罩同埋尽早找医生医治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应该尽量留在家避免上班、上学或者外出这样可以减低传染别人的机会当你发觉身边有人患病应该避免有近距离的接触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一早決定了如果有這個行動是為了爭取民主的話那麼小弟一定去即是你說再忍下去啦、吞聲忍氣啦我反而覺得是對香港有害的 你怕不怕真的有佔領中環的話解放軍會清場呢即是 可以怕那些可以不去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柏 九点三十八分我们接我们节目时间进入尾声我们都讲过在九点半的时候就开始接听电话的、有兴趣可以打来18311138另外我们有个电话18311100如果大家不上互联网的朋友或者上不到互联网的朋友是可以通过这个固网电话18311100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现在电话旁边正在韦小姐早晨 早晨韦小姐 早晨啊，两位， 早晨 你好啊， 四月的自己有啊， 哎呀，自己有啊，真系过瘾啊，系啊，好， 系我咁嘅，阿郑生，我想讲讲报纸嘅问题，我用好简短方式讲，因为我咧已经过咗60岁噶啦，咁因为我系大女，所以我冇乜机会读书嘅，我父亲亦都唔系好识字，咁我父亲咧都系睇报纸咧，好几十岁都问人哋呢个咩字啊，咁样识翻嚟嘅啲常识。所以佢细个好重视睇报纸，虽然我哋穷，佢都买两三份报纸俾我哋睇。咁呢個明報呢我由細個一路睇睇到去張建波上場之後、我好痛心咁幾經考慮就唔好買佢、就轉買蘋果我睇朋友嘅蘋果睇到 OK 我可以轉去啦咁我買咗佢咁一路我都支持蘋果但係最近佢個作風變咗我好心痛、我希望阿黎生黎智英先生我請求你你真真正正拎出即係雖然間報紙可能要你蝕錢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为这个民主呢尽一分力我们这班人呢是很需要你的报纸的还有我们一定是支持你的任何环境都去买即是希望你真的做到这一点 咁希望你咧唔好令到我咧最近呢件事好似D 一百嘅名主持咁一铺清袋，令我咁心痛。 嗯， 即系我希望咧，我哋真系有民主嘅报纸啊，民主嘅路俾我哋行行，唔好令到我哋而家日日都好伤心，睇到所有嘅嘢都好伤心。嗯、我就希望咁样。 嗯， 我哋都要而家我哋有个问题咧，就系苹果而家唯一一份报纸咧，仍然系咧系即系支持民主啦，起码叫铺啦吓，铺、嗯、democracy 啦。即系，所以我哋都要俾机会佢嘅。咁问题就近来咧，佢哋嗰啲选材啊，的而且确咧，系以可能真系以市场主导啊。咁、 嗯、 所以对一啲支持民主嘅人嚟讲系有啲失望嘅。咁尤其是最近呢接二连三咧，尤其是你最惨就系你连啊梁振英你都可以俾佢利用嘅。啊，即系讲到佢有哇，连啲奥巴马。去到美国话要见佢，叫人唔使见，你谂下呢啲咁嘅作呢啲料出嚟，一定系梁振英得益噶嘛？嗱，我哋去分析一样嘢好简单，查案又系咩都系，系谂下嗰个得益者个 motive， 第一系动机，第二边个系得益者嘛？嗱，你嗰单新闻完全嘅得益者就系梁振英，咁梁振英威到咧，哇！啱啱习近平先至去到。啊！美国去加州个农庄，同阿黑仔总统平起平坐，而我哋一个特区政府，一个地下党员叫梁振英嘅人，可以话你叫我去白宫，对唔住 ，sorry，no thank you。咁你信唔信先啦？咁啊，咁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个动机啊，第三样嘢边个得益？咁梁振英最得益咯。嗱，如果咁嘅新闻。都可以登出嚟嘅啦，咁肯定喺佢哋嗰个所谓 QC 嗰度咧，系出现咗问题咯。 品质嘅管控系嘛？ 阿大班啊，喺 DBC 嘅时候，我已经讲过噶啦。梁振英呢个烂政府系流民，系黑社会政府，根本乜嘢都唔需要信嘅。佢讲嘅咧，讲乜嘢都唔信。我连电视嘅新闻都已经 嗱，你讲得好客观嘅。通常你话人黑社会。政府啊，黑社会特首咧，系一个非常严重嘅指控。但系你睇到佢嘅作风，你而家睇到佢讲嗰啲嘢，同黑社会手法冇分别噶。嗱，第一佢讲明俾你听，嗱，你班友试下，你嘅占中啊，我喐你，就咁简单咯。如果我唔喐你，都有人喐你，嗱，所以唔好搞。嗱，呢啲咪黑社会嘅作风咯。 你而家嗰啲爱乜嘢爱乜嘢，系咪咁样作风？ 嗰啲咪就系嗰啲血滴子嚟噶咯。 你基本上点讲咧？你稍为以前曾荫权佢都唔系好，但系佢始终都系光明正大。你唔中意佢一件事、嗯、你认为佢敲黑面啊，什么都好，佢始终我感觉到佢始终系好似我哋咁喺呢度长大，感染到所有嘅正义啊，同埋世界嘅价值观。所以佢虽然间唔系话好好嘅特首，但系佢。始终佢都比较揸住正统方式去做嘢， 好。 所以我而家我自己本身嚟讲，我六十几啦，即系我越睇咧，我个心咧就越痛。我虽然我 紧要啊，自己有 做嘢， 自己有唔使惊啊！你一日黐住我 D 一百咧，仲有少少希望。 总之咧，佢苹果日报咧，阿黎智英先生咧，佢连嗰个色情版都能够剔除咗咧，我好开心噶。所以佢真系做到一份真真正正民主报纸咧，一定是好好支持率，叫他不用担心。 好， 即是千祈不要呢，即是好像名主持一铺清袋令我心痛，我真的不想再有这样。 好，多谢你电话啊，韦小姐啊。咁啊，韦小姐就是讲了一些东西、我就不方便评论的、一方面涉及我的我的好朋友，一方面又涉及我们公司另外一些最近的风波，所以我就唔会加以意见 嘅、所以话你呢个是好嗰、那个系拿捏得好准至得嘅。你又话咧唔好咧，因为吓、因人肺炎，咁你嗰个如果有个你嘅好朋友做错事，成日你都要批评佢噶。而嗰件事当然系涉及公众，你唔系佢私人嘅事吓，唔系佢家事，好难顶啊，大班。 即系好似林毓华咁，我有冇闹你 咁你唔公道囉，即係你揽住我啊，揽住阿通 嘅。呢啲係公众利益囉。最緊講係公众利益。你公众利益呢咁、就六亲不认㗎啦。但係有啲嘢呢，你唔係公众利益嘅嘢呢，就唔需要讲㗎。人一定有啲义气㗎，最緊要。咩叫公义？公义呢对我嚟讲其中一样嘢、包括埋义气在内嘅。啱啱啊，林毓华。我哋电话呢就係呢个啊一

因为而家梁振英先生嘅民望咁低，咁我哋咁样先至有个气势喺度咯。 其实就错过咗一个机会嘅。上个礼拜五咧，我已经事先张扬文章都写埋，提醒嗰啲民所谓民主派嗰班老友记，喂，你呢个蒋丽云乌下乌下提出罢免黄毓民。罢免陈伟业，你咪乘机食咗，即系 借势上啊， 上咗个牌佢咯，咪支持咯，咁咪进行呢、這个变相公投咯。嗱，一个喺新界西，一个喺九龙西，当然就冇呢个超级议席嗰个全港性嗰个震撼，但起码两个区加埋新界西有成，哇！新界西加埋呢、這个这个九龙西咧几百万选民咁样都有，系咪都有个代表性噶嘛？但系佢哋又走去讲原则否决咗佢，咁跟住咧呢、这个何俊仁嗱最好啦，佢系超级区议员，佢听讲话佢自己愿意辞职嘅，但系你呢、这个咁嘅占领中环嗰三个傻佬咧，我叫佢三傻又叫佢福禄寿咧，就叫佢唔好辞职，话嗰样嘢冇意思，呢个咁啊点解唔可以而家辞咗先啫？系咪？ 其实他们是不是被 中共利用了 呢？不是，千万不要用这些阴谋论，我支持他们的。我只叫他们三傻，是个昵称来的。OK， 即是他们是傻得可爱的。OK， 反正我现在很支持陈云本土的话，是吧？是啊，真的可以突出我们香港人那个。 我跟你说呢，陈云呢，你都知道我的立场，我就不支持他的，不过当然我尊重你的意见，你的看法。即是我们不可以那么狭隘的，另外一样东西，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来的，还有一样东西，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亦都是一个难民的社会，我们不可以。即是我们不可以有这个合理的观念，这个我不支持的，不过你当然我不会影响你的。 OK， 是 多谢你啊， 听多点意见。 好， 好 OK， 拜拜。 另外还有些听众打电话来的，我们接通了再跟他谈电话，不过大家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最好一件事就是停了电脑，是瞄了它。 有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很紧张，就算他们坐在地铁、港铁打电话上来，有时候那些背景声又真的他们是难以去控制的，大班或者其他听众都要忍耐一下，忍耐一下，除非可能是如果他不赶时间的落车在个站就跟我们讲，可能就会避过这些杂声。 不是杂声，他听回自己讲的 事。 不是，这样就变了他讲的是窒窒，因为他以为呢 是同步的，是不同步的嘛，所以很困扰的。 迟了少少的是。 是啊。在网上面有人摆了一个图上去呢，就未经证实的。但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澳洲有一些健康食品呢，包装里面的标签呢，他就说第一，他那些成分呢就全部是采用本地澳洲生产的，这个澳洲啊，澳洲生产的本地的有机成分又或者是入口的有机的，全部是有机的成分来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很过瘾的，他讲得明，他这包产品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做图啊，二次创作啊，就不包含任何中来自中国的物料的原料的。不是挺大啊，这个叫信心保证。就告诉你，你吃这包东西你吃得安乐，因为没有东西是大陆来的。我们真的要，我们伟大的祖国真的要检讨一下。Big in China 本来是一个品牌来的，现在变了呢 Nothing from China 才是一个品牌，那你是大镬了。现在我们当电话旁边的听众，这个应该是老友记洪生。洪生你好。 洪生你好。洪生 早晨，大家好。 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好似 系啊。我有几呢几日，我主要都系关心呢件这个袭击这个陈 生 喺 旺角行人专用区袭击嗰件案件啦。咁到而家嘅，如果我琴晚听呢、這个十级自由风咧，如果韩连山所讲嘅话，警方到而家未取证嘅话嘅，如果系真嘅话咧，我觉得咧，我哋唔系叫警方快啲去取证，而系我哋应该系去举报。警方咧，佢系呢个涉嫌有刑事包庇嘅成分喺度，因为点解咁讲咧？警察冇可能要我哋教佢做嘢噶嘛，系咪？即系如果系严重伤人嘅呢啲案件咧，警方当然系第一时间系问下喺现场就问啲途人攞资料啦，问佢哋口供啦，咁同埋嗰个闭路电视呢啲资料，皆第一时间攞噶啦，因为嗰啲商铺。佢可能會自動清洗咗，咁啊冇資料噶嘛，係咪？呢個警察係唔使我哋教佢查案噶嘛。如果我哋我覺得呢件事咧，我哋立法會議員嗰啲公民黨啊、民主黨，呢件事嘅性質唔係普通襲擊案，係政治暴力嚟嘅，屬於。點解佢哋會唔發聯署嘅聲明去譴責咧？同埋呢個當然啦，《蘋果日報》嗰啲報紙啊，佢原本喺当日已经系即时新闻有嗰张打到变猪头嗰张喺包扎咗之后嗰张相咧，点解佢第二日抽起咗呢张咁重要嘅相，将件事淡化咧？我觉得如果我哋香港社会可以接受咧，呢啲咁样嘅关爱青年同嗌杀员，同埋咧我一段片想我觉得系好有用嘅，就系、是、我琴日就去我不断去网上找一些资料。 不是啊，洪生啊，不如这样啦，你不要得把口讲啦，因为你知道你喜欢讲嘢嘅，即係我哋都係一样啊，我又系你又系啊。即係你要去不如身体力行，你直情走去警察投诉科投诉囉。 警监会呢监警会呢 监警会唔接受投诉㗎。 投诉。 你一定要去呢、這个 任何一个警署都可以㗎啦。 有段片呢好简单讲几句啫。有段片呢系喺我昨晚系发现嘅，就喺十万人反对爱护香港力量嗰、那个Facebook 嗰度呢。佢里面有一段片系好短嘅啫。就系啱啱影到嗰、那个遇袭嘅受害人喺西洋喺嗰条行人专用区呢俾四个穿着绿色衫的关爱青年的人 围着他， 近他是埋身控到很埋，大声喊骂他，是撞他，直情是很激烈的争吵。跟着旁边就有个秃头的就没有穿关爱青年的制服 的肥佬啦，秃头的这样孭斜孭袋，隻手揸着部摄录机是这样拍那个受害人。我怀疑他们在点紧他上咯。 唔系嗱，你将呢啲嘢全部整理咗，你知你第一你系好热心噶，你系有咁嘅本事，咁你咪将呢啲嘢做咗去投诉咯。 我只系想最后讲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是、如果你今日见到呢一个人，佢同呢个关爱青年咁激烈争吵完之后咧，就咁样喺呢、這个全香港最旺嘅呢个。行人专用区，旺角的行人专用区，而且那里是发生过强水狂徒的事件，警方不是部署了很多天眼啊，还有便衣探员在那里，为什么他可以在那里打完人之后能够走得甩的呢？ 不用说的了，这个就直情是在明梁振英包庇这班人，这班人帮梁振英做事的嘛，我公开说的。如果梁振英认为不是的，特首办又可以打个电话来澄清的。 这件事不可以被他不了了 之。不是，你投诉啦。 不是呢，将来 会变成谋杀案的啦。我希望大家 真的要关心这件事。我们一定不可以是接受暴力去对待其他不同观点的人，这个我们一定是我们的底线的，真的。 因为如果我们今次不出声，我们要付出代价咯。要付出将来付出的代价不 知。喂，那我想问下你，这几天去了哪里的话，你不是只搞这件事，你要失踪的嘛。 我冇 差啲，我惊你， 我 惊你有事咋，我惊你好似去啊英国， 我觉得奇怪， 英国诊咁啊。 我六四当晚去呢个维园烛光集会，淋到成身湿晒咧，跟住我走嗰阵时行经学文思潮嗰度嗰个街站咧，我啱啱拍紧佢。啱啱咧见到拍紧佢哋喺度嗌咪，佢阿何文思潮嗰个黄之锋啊宣布集会结束，跟住警察喺佢宣布结束之后，突然之间走埋嚟拎起举起警告牌，话佢哋呢个系非法集结，咁即系你们可能已经违法嗰个警告牌啦。我系拍低晒成个过程，我当时咧个感觉系好愤怒嘅，点解咧？ 除咗打坏电台，第一 我当然鼓励你啦，呢个系好事嚟嘅。 唔系啊，点解嗰啲？ 第二咧，你要做嘢啊！你点解你点解唔敢？我想问你啊， 严重伤人案嘅咧，我系愤怒呢一点。 你点解？你点解唔去 Capco 投诉？又好容易嘅咋？啊，身体力行，好唔好啊？多谢电话。 嗯， 唉，除咗打电话嚟都要，喂，睇唔过眼，去警察投诉，我投诉咁嘅啫。 嗯， 好简单噶，你投诉啊。 不过刚才咧，阿洪生提及嗰个咁样嘅警科警示牌咧，实在唔使理佢嘅，真系嘅。因为咧，我哋都同阿谢连忠律师嘅倾过咧，佢话咧嗰张牌度咧，佢咁嘅写法咧，觉得好虚嘅。佢又冇讲话你违反咗边个条例吓，做啲咩嘢咁，所以咧真系亦都系无厘头嘅嗰、那个咁嘅警示啊，即系等于系佢即系补充佢口头嘅所谓警告，系方死你听唔到，然后就加嗰、那个 呢个制度嚟嘅、啊。林忠华呢个就系需要嘅。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呢個係一種制度，你就要尊重嘅。問題就係你係咪真係尊重個制度咯？ 嗯、 你唔好懟個牌出嚟，我就嚟喐你啦。咁跟住就如狼似虎走去啊，揦開人眼鏡噴落人嘅眼度啊！咁呢啲梗係唔可以做啦，啱唔啱啊？就咁簡單嘅、啊。咁而家仲有幾分鐘時間，林德華。 嗯。 啊，聽日呢個端午節 係 咪聽日端午節啊？ 係 啊。 係。呢个系公众假期， 咁你去唔去睇龙舟啊？ 唉，好多年都唔玩呢样嘢啦。我哋喺电视台工作日子就吓，每逢端午节都要去做嘢啫，冇噶啦。而家离开电视台，我唔理呢样嘅，就系、是、反而咧就系、是、如果有机会嘅，就睇下啲电视机吓，睇下佢哋点样赛龙舟啊，亦都睇下啲政务主任啊，睇下嗰啲咁嘅特首啊，睇下嗰啲咁嘅官员去边度咧颁奖嘅啫嘛，系嘛？ 哦，咁样样， 唉， 咁啲人去颁奖关你咩事？ 咁佢新聞影到我咪照睇囉，唔通我可以选择呀，呢段呢我就睇，嗰段唔睇，咁你开咗佢呢度睇㗎嘛，係咪？当然啦，而家可以啊，即时有啲你话斋啦，听住个电视，然后喺个网上即係继续睇自己嘅电邮啊，做自己嘅嘢囉，係咪？ 听日主持呢、啊、就係郑家富同林毓华，我哋讲返澳洲嗰單嘢啦。喂，而家如果嗰个我哋一阵都要叫阿周鹏做，同埋做个 research， 真係呢最好阿思华听到呢帮我哋买包嗰啲嘢寄返嚟俾我哋最好啦。唉，嗱，见识下。如果澳洲有啲产品，当然我哋唔同意佢啦，呢个 有咩诋毁中国， 有一个歧视嘅成分啦， 诋毁呀。 嗱，个问题就话呢，佢话佢呢一包食物呢就完全系用澳洲嘅母鸡嘅啊，即系原料，即系母鸡。有机嘅， 有机吓，真我就 organic 啊，有机， 有机啊，即系有机嘅原材料，全部喺澳洲或者喺海外，即系内佬货啦，入口嘅产嘅原料制造嘅，但系保证不含中国成分。 系啦，就拉尾呢句就真系唔妥，真系 吓。咁即系话咧，针对咧，意思即系话咧。即係反映咗消費者對中國嘅有機食物咧，有一種戒心同一種偏見咯。 嗯 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就話，如果真係有咁嘅事嘅話咧，第一，而家啲中國留學生喺澳洲咧，就住呢件事咧就引起討論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自己，第一當然反對呢啲任何啲種族主義啊、針對性嘅歧視啦。但另一樣嘢都要檢討下啦。嗱，我係咁講嘅，我都係好驚嘅。我以前好鍾意食零食㗎，去到上海梗係走去最大嘅百货公司，真係嗰度食卖食物嗰度买啲零食啦，好多卖㗎嘛，有酥糖呀，乜嘢都有㗎嘛，但买完一大包出返嚟之后，有个朋友同我讲佢住喺上海㗎。喂，你唔驚死㗎？你成日又话驚呢样驚，喂，呢个老字号嚟喎，国营㗎喎，百年老店嚟㗎大佬。唉，大伯有所不知，嗰啲租出去嘅 counter 系嗰啲个体户嚟噶， 唔系嗱咁样， 佢话同你街边摆冇分别噶，阿大伯，哇！我即刻将嗰袋嘢俾个司机， 咁你又 不我都话明俾佢听，嗱，我喺嗰度买嘅，我就唔敢食， 系 OK 嗱，我即系讲埋嘅， 即系 好似上次咁嗱，嗰个咩洗头水啊，嗰只咩洗头水， 霸王。 我买咗好多噶，我一次去潮州，有间百货公司买一送一定咩，买一大箱翻嚟。 所以唔好贪心啊！ 但第一睇咗一周刊，而家唔知道应该信定唔信啊？话有致癌物质， 系佢某一个某一个系列咧。 我即刻送咗俾我朋友啊！但我问佢嗰时，佢话我唔惊， 哦，佢唔驚好啲。 佢照買，咁啊話佢買得，咁啊送得俾佢啦，啱唔啱啊？喂，咁所以呢樣嘢最緊講清楚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澳洲，嗱，如果真係有啲咁嘅產品，而佢標榜一樣嘢，印埋落個包裝度，話不含中國原料嘅話咧，咁你就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呢個一定要處理嘅。其實最好嘅處理方法就係自己唔好再製造啲黑心食物咯。啊，唔好做假咯。 要良心食物系嘛？ 要良心，你做假咁你死紧噶啦！唉，咁我 咁所以而家中医咧喺中成药都系叫 GMP 系嘛，即系话明呢个系优质嘅生产嘅程序嚟噶。 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啊，继续收听呢个风骚，唔系开心快活人，你唔好成日挂。 你记住香港电台嗰、那个， 你唔好成日挂住阿梁思豪先得噶。嗱，呢个开心快活人监制主持啊，就系、是、呢个叫做梁继章。咁、 你唔使见咗李丽蕊嘅 升级节目主持人、最靓嗰个李丽蕊呢排因为一上镜咧扮到鬼彩咁靓，拜拜 拜拜。